超过1400宗示威、游行和公众集会举行，但不少演变成严重暴力事件。警队使用相应武力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有关警察的投诉会按既定机制不偏不倚处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早上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雨，稍后部分地区有薄雾，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稍后转吹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6至7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553点，跌1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41点，跌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69，日元104.45，瑞士法郎0.941，澳元0.649，加元1.378，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6.961，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4.53美元，卖出163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为保障病人安全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有医生或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不同类型的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日期就会迟些公布。上 olphf.gov.hk 了解详情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阳光，带你一起。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八分的时间吓，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出边啊呼呼声，点解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啦，咁啊啲风咧可能有阵时都几劲啊吓。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喺十八度嘅气温底下啦，咁啊再加上啲风吹咧，体感上咧都会觉得咧系可能冻少少，咁朝头早不妨咧就喺衫方面啦，谂多少少，千祈咧就唔好因为谂住话十八度几凉，系啊，出边大风度可能有少少冻冻地啊吓。今日多云，早上咧都有几阵雨嘅，咁啊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啦，都有白卷路陪住你哋，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多时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希望，我哋有好多嘅欲望喺呢度存在喺心入边，跟住我哋脑袋不断喺度谂啊，点样可以得到乜嘢，得到乜嘢，好多嘅事情我哋都会好想咧系攞到手，慢慢慢慢就变成咗好似要纷争一样，去争夺，去抢。其实人有阵时的而且确咧，缺少咗沟通，缺少咗关怀，因为原来我哋愿意肯俾多几分钟嘅时间去到倾谈，我哋得到嘅未必净系得到事物，可以得到更加多嘅情感，满足我哋嘅心灵，从而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力量继续向前。 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未会想，感觉是相逢。你若然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自奔放。你若能回忆，怀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亦要是 世界与我游荡过，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痴狂，如神光。 早上的时间找你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得到现在的中环，其实以前呢是一个叫做背向住，即系山顶一带啦，背向住一啲高峰山岭，然后可以发展到今日咁样嘅地步。当香港喺1841年啊，成仲系殖民地带嘅时间啦，而家叫做中环一带咧，被称之为咧就是维多利亚城。啊，当其时咧发展啊，首先就要由军事设施同埋行政中心开始噶。接住落去咧，就系好多嘅商人啦，同埋即系做贸易嘅，同埋一啲传教士嚟到。而中环慢慢咧发展成为各行各业嘅人士咧一啲嘅聚合嘅地方。透过好多次嘅发展、重建、填海工程，中环先至不断啊成长壮大，完成咗好似嚟到今日啦，世界知名嘅地方。中环不足200年嘅历史啊，见证住香港咧就系高速嘅发展，由小渔村啊开始咧就系转变成为转口港，由制造业中心转变成为服务业中心，去到今日啦，已经成为国际大都会同埋环球金融中心。中环咧喺香港嚟讲啊，发展嘅过程入边一直担当住政治、法律、军事、商业、金融、教育、文化、旅游、宗教同埋生活嘅心脏枢纽。经过超过一个世纪的惊人发展，我们现在呢真的望上去中环的时间，很难想象得到呢，原来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发展。当然之后的时候中环也会继续发展的。我们就知道中环呢由以前一些叫做渔村维多利亚城发展成为转口港，去到今天。中环入边咧，亦都有好多著名嘅地区噶，其中一个咧就系苏豪区。由于区内啊拥有好多嘅美食，因此咧就称之为啊苏豪美食区，或者咧就叫做河南美食区。啊，位处于香港岛嘅中上环啦，南桂坊以西。啊，苏豪一词啊，源自于咧就系英国伦敦嘅苏豪区，性质同香港嘅苏豪区可以话系一样噶。由于这个地带位于荷里活道南部，所以就以英语入面的 SO 和 HO 命名 SOHO， 就是这样来的。在中环至半山有一个自动扶手电梯旁边的，譬如是史丹顿街、伊利近街附近，附近亦都有很多不同的美食料理，西式的餐厅和欧洲餐厅之外，亦都有很多就是其他国家的料理餐馆，好似咧就系尼泊尔菜、西班牙菜、北非菜、地中海菜等等。所以咧，除咗系中环入边有啲嘅历史之外，苏豪区自己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发展史噶。有机会再同大家睇下啦。 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真实地纠缠，怕没权利以后留恋。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 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奇天乌结尾。犹如无人敢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飘渺，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犹自心跳，欢乐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犹如无人敢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犹似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这首歌曲来自古巨基，欢乐今宵。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一个年轻人行啊行，在条路那里不断地行，行到去一个禅院里面。呢一座嘅禅院附近，佢又见到一件几得意嘅事。佢谂啊谂，啊呢件事咁奇怪，好，等我咧考下禅院入边嘅住持先。佢一行过去就见到住持，佢就话到：主持你好啊！我想问一下，乜嘢叫做氹氹转啊？这个住持好厉害，佢谂都唔使谂，佢就答咗一句啦。因为绳仲未断。这个后生仔听到之后，唔系啊嘛？佢讲咗一句唔系啊嘛之后，住持都话：咩事令到你咁目定口呆呢？老师傅。我觉得厉害的是为什么你会知道我问什么的呢？我只是问了你什么是团团转的。他就说到，其实主持是这样的。我在条路上看到有一只牛被条绳穿着鼻哥，然后这条绳又绑着棵树。这只牛它好像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它吃下草又拔下棵树，又食下草，又转下身，但系佢点样都唔能够咧离开佢自己嘅地方，喺度不断咁样围住圈，不断打转。估唔到我将呢一个嘅难题氹氹转， 问下主持你，你一答就答到，系因为条绳未断。呢位嘅老师傅，佢笑笑口，佢就话到啦：年轻人，你问嘅系事情，我答嘅系道理。你问嘅系一只牛被绑住咗，得唔到解决。我答嘅是世人心入面被俗务纠缠不清，不能够超脱，一理通百理明啊。这个后生仔恍然大悟，他就说到了，是的，老师傅在讲好像一只风筝一样，他怎样飞都是因为一条绳，他飞不到很高，一匹几厉害的马，他再跑得快，只要有个马鞍套住，他都会任由人鞭策，他亦都是被绳牵住走。我哋点样先至可以摆脱我哋自己心入面好多嘅烦恼呢？烦恼呢一条嘅绳牵住啲乜嘢令到你而家觉得苦恼呢？想解决嘅，你应该剪掉边一条嘅绳？人有好多唔同嘅烦恼，你总有你自己嘅方法可以好好地解决，好好地令到自己过得更加安然。 仍留在暖暖的手。 这首的作品来自周慧敏加上王海芹，情未了。听完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我们回来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平晶报道新闻。纽约股市下挫，三大主要指数收市跌半成。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算是全球大流行，引发投资者忧虑情绪。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23,553点，跌1,464点，指数较上个月创下的纪录高位跌超过20%，确认已经步入熊市，是金融海啸之后首次。纳斯达克指数报7,952点，跌3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41点，跌140点。世卫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以称为全球大流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说，疫情的传播程度和严重性令人深感忧虑，因此评估认为新型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以称为大流行。他说过去两星期中国以外的确诊病例增长13倍，受影响国家及地区数目增加2倍，未来几星期预计的确诊病例数目、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国家及地区数量还会进一步攀升。他说以前从未见过由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他再次呼吁各国采取紧急积极的行动。本港过去一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有129人确诊。新增的其中6宗个案涉及埃及旅行团群组，旅行团的8名团友以及1名导游全数已经确诊，1宗个案涉及1名空姐。另一宗个案涉及一名36岁女子，是第58宗个案男病人的女，住在将军澳怡明村怡情楼，早前因为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入住检疫中心，今个月1日完成检疫，前日到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另一名确诊的是31岁女子，上个月29日从英国返港，住在父母位于青山公路 iPlace 的寓所，上星期二开始发烧，前日到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她和丈夫和个仔一起来香港，丈夫因为发烧被安排送院，个仔和父母无出现病征，将会被安排接受检疫。本港多个旅行团因为疫情取消，旅游业议会就疫情发展举行紧急会议。主席王俊达表示，受制于接地社的订金以及是航空公司机票等问题，业界面对困难是十分被动。若果主动取消旅行团，会很难为客人争取退款。希望政府协助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商讨作弹性安排，亦都希望统一业界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早上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首作品啊，佢哋系Nova Boys 嘅歌曲叫做 Mountain。咁啊，而家咧我哋都好需要呢啲嘅叫做团队啦，去到为我哋咧就叫做出谋献策啊，令到我哋咧喺消毒抗疫方面嘅功夫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吓。啊，出边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啦。今日朝头早咧都有Circle 啊，圆圆上到上嚟同我哋咧喺电话侧边啊，讲下一啲防压力嘅方法。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啊，减下压啊，星期四最好就系我嚟减压噶啦。点解啊？因为一二三积埋咗好多嘅压力喺度，咁啊而家。Home office 又完咗啦，即係好多公司都完咗啦，咁亦都要再返工啦，咁要追返进度又好，或者而家又要担心疫情都好，所以个个呢压力都好大，咁又系时候 call 啊 Circle 圆圆出场。 Hello, 早晨。 你好啊，係啊，我哋晨光第一线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係啦。 係、hey, 大家好。 香港人真係好多焦虑啊，当焦虑出现嘅时候呢，有冇啲计即係令到我哋又可以再次平复返，等我哋安然又可以度过嚟紧嘅星期五六日咧， 我相信咧最近咧都应该几需要啊，同埋我见坊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专家啦，或者一啲嘅报道咧都想唔同嘅专家分享翻，究竟我哋遇到焦虑情绪嘅时候咧可以点样啊？因为点解咧？點解咁多呢啲報道呢？就我諗係因為即係最近嗰、那個成個環境啦，我哋面對嗰個疫情啦。好難免咧，你逃避唔到咧自己一啲恐懼，即係或者你都會有無形中都有一啲恐懼情緒，有啲嘅焦慮情緒咧，焦慮反應咧係會產生咗嘅。咁而其實嗰個事情係喺度噶嘛， 係 你唔可以唔接受噶嘛， 係 咁你係真係要接受佢存在啦，同埋你點樣可以正面咁樣去令到你驚嘅嘢，令到你嗰個焦慮情緒出現嘅時候咧，可以減低。或者舒緩咗你嗰個緊張嘅情緒或者狀態咧，今日我哋要講八樣啦，是但揀一樣嚟做下啦。 好好好啊，聽下先。 仲有一樣嘢你啱嘅，我見到有一個得小白一定做緊添啊。 咩嚟 㗎？我到嗰時話你知。 哦，好好啊，好啊。 好啦，第一樣咧就係、是都成日講噶啦，就係、是、揾一個你啱傾、信任得過嘅朋友去傾一傾。 即係我揾 Circle 咁樣啦。 是啦，点解要啱倾呢？有阵时呢，即係如果你搵嗰个朋友呢係容易同你有一啲意见不合呢，咁又未必係喺嗰个即係同你舒缓到情绪呢係啱一个对象。所以你搵一个可以同你啱倾得到。可以令到你开心嘅，或者你听到佢把声就觉得好开心嘅，听到佢笑到。 哦，一定係情人啦、啊、咁样。啊 都得都得。 情人。 你揾佢個情人，如果係令到你可以嚇、舒緩緊張情緒咧，咁當然可以啦。咁喺嗰個傾偈嘅過程咧，可以即係發現大家會唔會有遇到啲類似嘅情況啊？買嘢買到心好實啦、啊，好攰啦，心好累啊。咁大家可能大家互相去分享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哋做呢一行咧，傾偈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可以做到一個舒緩的一個function 㗎啦，一個功效啊。咁所以你找到一個合適的人，同你可以傾到埋單，即係有共同話題嘅，有共同感受嘅，咁咪更加事半功倍咧。 係。 咁第一就係揾朋友傾啦。 揾朋友傾，但係呢個揾朋友傾咧，其實即係我又岔開少少咁問啦。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專業嘅社工啊，咁係咪先？精神健康急救導師，你會覺得咧？即係當面傾好啲，定還是其實而家啲科技咁發達，真係其實喺網上邊或者喺個 group 入邊同成班朋友傾完都可以達到相同嘅效果咧？ 嗱，而家即係呢個疫情嘅情況咧，即係我又覺得。可以，如果有其他選擇咧，都可以一件解一少少愁先啦。即係譬如我又講個例子啦，譬如我媽媽咁樣啦，佢就真係難啲出街，可能身體啊，即係佢個年紀啊咁樣啦。咁但係真係借助一啲即係最近一啲嘅科技咧，可以有同時間10個人一齊開會嘅，喺個視像見到朋友嘅。 係啊， 我見到我媽媽真係嘅呢個，佢真係咧有一少少飲泣啊。因為佢太耐冇見到呢班朋友啊。咁又透過即係喺視像見到。 到大家啦，互相问候啦，即系见到大家个样啦。其实呢一个咧都好紧要噶，即系你感受到对方嘅气息啊嘛。虽然我唔能够出到嚟见你啦，咁所以如果喺而家嘅环境未必真系可以见探到嗰个朋友嘅，借助呢啲嘅科技都系一件好嘅事咯。 系。 是啊，但如果你话有空间可以出去见到少少时间嘅，咁梗系好啦。咁我都睇翻自己嗰个可能性或者大家个可能性咯。 嗯，明白明白。好啦，跟住第二点啦， 就系咧，成日都讲啦，练习嗰个呼吸啦。可能咧有时太忙咧又唔记得咗啦。咁咧当自己紧张咧同焦虑嘅时候，我其实早几集咧都有讲过嘅，就系、是透过一啲呼吸嘅节奏咧，令到自己个人平静落嚟。 系。 尤其是系嗰个腹式呼吸啦，系、啦，你深吸深呼肚胀，跟住呼气嘅时候肚缩翻落去，咁咧其实最主要系 口罩添而家， 系啦，尤其是戴住口罩啊，你所以咧，如果你自己去做呢个练习嘅时候咧，如果系屋企啦，或者系一个即系冇人嘅环境咧，咪可以暂时除低个口罩，做翻个呼吸咯，因为我每次。而家每一日都好期待除口罩嘅時間， 係啊，真係焗住咧，焗太耐啊， 好叫做好放膽啊，大膽啲去吸嗰、那個空氣咁樣啦。咁所以呼吸咧，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哋咧舒緩翻嗰個緊張情緒嘅。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我成日都話我哋轉移一下視線先，因為有時你太集中喺你一啲即係恐懼嘅嘢啦，或者即係。淨係諗住自己死得好緊張，好緊張，可能幫唔到呢件事嘅時候咧，會唔會可以做下其他嘢，令你可以平復一下咧、 哦？即係先分散自己嘅注意力。 冇錯啦，咁有啲人可能有啲小玩具啊，我記得咧早排咧有啲小朋友咧好中意喺即係有一個係手指玩嘅，喺度轉轉轉。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記得啊，係啊。 其實我有一個噶都咁我覺得呢啲小玩意又就隨時帶到喺身啦，又或者。之前咧有啲壓力球噶，即係可以攣下佢啊， 抌下佢啊， 係佢係軟熟嘅，因為有唔同嘅質感咧，咁你透過啲觸覺去攣下佢、摸下佢咧，又可以即係轉移一下視線啦。甚至乎如果你中意砌圖嘅，咁你可以即係砌下做下砌圖咁樣去做下其他嘅嘢咯。我以前就中意拆包嘅，咁總之做下一啲唔同嘅嘢，轉移一下視線。即系整面包， 我知道，我知道， 系啦，咁咧就所以揾一个你容易啲可以即系完成得到嘅，咁头先话啲小玩具都可以啦， 明白， 系啦，咁可以抖耐一下自己啦，即系一啲可以用到嘅一啲小玩意啦。咁第四咧就系、是、听音乐啦，咁我自己咧都有一个即系既定嘅播放嘅 list 嘅， 系自己执嘅。 是啊，我會轉㗎喎、哦。咁所以呢都可以即係建議大家呢，而家2020年嘅3月，咁就整一個3月嘅 playlist 啦。 3月 playlist。 係啦，咁係一啲可以輕鬆嘅你鍾意聽嘅歌，令到你心情可以平靜嘅歌就擺入去五首十首咁樣啦。咁所以你一有需要嘅時候呢，你就坐低就可以唔使諗啦，就已經揀呢一個 playlist， 你話幾好呢、你可唔可以幫我改個名 字3月開心 playlist。 系啦、 ，Happy Playlist in March 咁样啦， 系啦，咁咧我都有做嘅，咁所以可以建议大家咧都做一个个人化嘅 playlist。 系，呢、這个紧要啊，即系有啲人系中意 heavy metal 啦，系咪？有啲人可能 有啲人中意 hip hop 噶嘛？ 系啊，有啲人可能又会觉得真系传统啲嘅，譬如好轻柔嘅钢琴声咁样，又会觉得放松啲。 或者啲人中意jazz 嘅，咁都冇问题。 有啲人中意陈奕迅嘅，咁样系咪？ 都得，系咪我啊？ 系啦，系啊，你啊，讲紧你啊，系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第五啦，我都成日讲噶，即系有一啲 self talk 啊，即系当我哋自己感觉到有啲焦虑嘅情况啦，有啲紧张嘅时候咧，可以尝试同自己倾下偈啦。呢、這个即系 circle 之前都成日。即係都有喺即係呢度同大家分享啦。其實嗰樣嘢係咪真係咁有威脅咧？即係我買唔到五盒口罩，其實我都仲有兩盒口罩喎，係咪真係有即時嚟嘅一個即係擔心喺度咧？係啦，或者即係我記得自己要去洗手，但係係咪真係要經常洗手或者掂唔敢掂嘢咧？即係可以同自己去傾下偈去減低一下自己擔心嘅嘢。 明白。 從而可以即係係啦，去舒緩翻嗰個情況啦。好啦，第六樣我就話啦，小白咧都經常會幫自己去做呢件事咧，就係、是、做運動啦。 啊，做運動真係好，做完運動之後咧，其實個人咧可能體力上咧攰咗，但係精神上反而有一種飽滿嘅感覺噃。 係啊，即係尤其是咧，我每一次去，即係我近嚟都有同阿小白差唔多啦，都有去行下山啦，去下一啲離島啦。其實咧都攰噶。最近一次行完山咧，我望到啲樓梯咧都驚啊。咁但係咧， 你謙虛啫，你跑全馬噶。 但係又有嗰種滿足感喎、 啊， 有陣時又好得意嘅，所以咧俾自己出去即係喐動一下咧，咁、我哋成日都講啦，有一啲天然嘅即係一啲安慰劑啊，即係叫即係內啡肽啊，或者一啲安多芬啦、啊，咁令到自己個人會輕鬆一啲，同埋你去咗郊外咧，其實你放低咗一啲你繁忙啊，或者你一啲緊張嘅嘢咧，其實俾咗個空間自己去唞啊， 係啊， 咁所以做運動。無論是什麼運動都好，你去散步好，你行到山，其實山徑都有郊遊徑，或者是即未必行到小白那些咁高咧， 唔係嘅。我行嘅時候咧，我行山嘅時候都不斷喺度諗啦。如果有機會咧，可以再去呢個富士山，咁就好啦。咁而家練習多啲先，咁去到咧就係有得行山，去到外國行山嘅時候咧，就可以再行得開心啲。即抱住呢種嘅心態去行咧，連我行山嘅時候我都覺得起勁咗啊，個人。 係啊，咁所以就冇問題㗎。無論你跑步行山，揾一個你自己即係中意做嘅運動，其實係記住提自己啊，要出去出去。因為有陣時而家即係太驚嘅時候，樣樣都好擔心咧，就會令到自己咧好似唔記得咗自己可以做呢啲事情幫自己咁。 明白。 係啦，好，第七咧就係寫日記。 嗯， 係啦，咁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特別嘅，就係咧除咗係即係記錄下自己等自己可以認識自己多啲，乜嘢令到自己會有焦慮呢，或者係會驚嘅嘢呢，即係呢個可以同自己去分析返啦，其中一樣嘢。但係第二樣嘢呢，都可以記錄一啲呢其實有效減低你嘅焦慮嘅、增加自己一啲嘅信心，情緒嘅信心。例如呢，我會即係譬如記錄一啲自己開即成功嘅經驗啦。頭先小白睇到我第一次跑完全馬，由我覺得冇可能到我完成嘅時候，嗰種喜悦係點嘅呢，可以記錄翻喺一本簿啊。嗰本簿專係摘低一啲自己，即係一啲令到自己開心、 即 係增強信心、 快樂同成功秘笈咁樣私藏嘅呢個。 因為你有陣時會唔記得或者耐啦，唉過去啦，好似頭先阿小白提翻我咧，我第一次完成全馬嘅時候咧，嗰種喜悦啊，可能我都已經有一段時間，我啱啱睇翻啲相咧，咁啱就係兩年前啦，兩年前嘅呢個時候咧，我就係完成第一次全馬，可能兩年後咧， 我記得好似金澤係嘛， 第一次係名古屋啊， 名古屋， 嗰種感覺咧已經可能即係好依稀啊，但如果我揭翻開呢一本秘笈嘅時候咧，我會記得翻自己，因為我睇翻張相啊。我自己完成嘅時候拎住嗰張毛巾咧，喺嗰個終點，我嘅朋友幫我影嗰張相咧，突然間嗰種信心翻曬嚟，係我即係完成得到喎。又或者就係提示自己就話，我考車咧係一剔過嘅，啊嗰種成功咧唔係假噶嘛，即係可以自己去發掘翻呢一啲嘅秘笈咧，幫自己去睇翻，當自己有少少信心走失咗嘅時候咧，或者有啲緊張嘅時候去睇翻自己，其實都得噶喎，咁樣咯。係啊，咁最後咧就係、是、我上次講過一啲其他嘅按摩啊、瑜伽啊、一啲嘅香味嘅治療咧，都係幫到大家嘅、 哦。明白，咁啊有八個秘技啦，咁啊大家可以選擇一個，咁啊令到自己咧成日都可以開心快樂啦，係咪？ 冇錯。 好，唔該曬 Cycle， 拜拜。 拜拜。 唔該曬 Circle 啊，為我哋咧即係解咗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令到我哋可以咧就係將自己嘅信心啊增加啦。例如其中有一個咧，譬如記錄焦慮，跟住喺本簿仔嗰度啦，寫低啲咩擔心嘅，然後就可以咧多啲咧諗下點樣可以克服佢，就可以增加自己嘅信心。同埋頭先啱講過咧，就係、是、用呢個氣味啦，令到自己舒服，減下壓之後咧，都係有助咧令到人啊可以更加咧就係快樂嘅。唔少得嘅咧就系当然啦，好似佢话咯，做下运动，可能你中意去郊外嗰度咧，吸收一下大自然嘅力量，从而咧放低一啲嘅负能量。啊，呢个又系好方法噃。富士山下，陈奕迅。 拦路雨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职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你估下我呢一份系咩工啊？嗱，我老细啊叫我要保持距离，行得越远越好。 啊，你份工可以周围飞啊，咁正！ 我老细仲叫我要彻底放弃。 我都想做你份工啊，系咩嚟噶？ 就系帮重型车辆换胎啦。 咁点解要保持距离啊？ 如果唔系会撞到人咯。 咁点解要彻底放弃啊？ 惊爆炸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摊快。 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1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9%，咁啊强烈季风信号生效嘅。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四啦，咁样啊吓。 眨下眼啊！ 星期头嘅时候咧就话，喂呢、這个礼拜好似过得好慢咁，但系咧 一日一日咧又觉得，咦咁快嘅？ 香港人啊！日日都忙啊， 冇办法，因为真系有太多事发生啊！你谂下，即系除咗疫情爆发啦，咁啊，日日都有啲新嘅资讯同你讲紧。喂，譬如你注重体育项目嘅，哦，有啲球赛又停赛咁啊。东京奥运依家又好似奥组委话可能会迟一两年先搞，有机会咁样啊吓。咁我呢一件事， 次次奥组委讲完嗰啲嘢咧， 系啊。 東京嗰邊都話：喂，你做咩講啲咁嘅嘢？即係你明唔明？溝通一下先講啦，大家 有少少拗頭。咁究竟件事會係點咧？都唔係我同你呢啲凡夫俗子嘅花生友知道， 係簽證又搞到一大輪。 係啊，你諗下邊個國家簽唔簽證？咁譬如泰國話：喂，唔俾你入噶咯。跟住香港嗰邊嗰、那個叫做負責外交嘅部門，跟住泰國方面嘅外交部門，冇嘢喎，可以喎咁樣。究竟個消息點樣先可以 fact check 得到同埋統一得到咧？即係真係啊，今時今日咧係一個資訊爆炸嘅年代啊。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啊，乜都唔睇啊，淨係睇股市啊，睇股市都夠煩啦、啊， 睇股市煩 係 啊，每一日上落幾多點啊？十點、100點啊，成千點上落， 日日都巨浪咁樣。 哇！你真係唔驚啊？所以其實咧，真係香港人近幾個月都真係辛苦啦，由搶廁紙、 破 口罩開始，一路數到今時今日。其實我哋需要一啲方法去放鬆，需要一啲方法咧去叫做令到自己可以減壓啊。如果唔係咧，你個壓力好容易爆煲，因為每一樣嘢咧都好快咁樣殺埋身啊。譬如同你講緊，可能你之前買嗰兩盒口罩，由2月開始用。50盒一個，30盒一個。其實去到依家，你準備4月頭，你要再撲過口罩，或者你要有一啲儲備嘅子彈啦。咁但係你又知道口罩呢啲子彈咧，你又唔能夠買咁多喺屋企噶嘛、因為你知道哇，天氣又潮濕， 潮濕啦， 你買得多其實又漚蟲，又係麻煩。咁但係你冇咧，就變咗你嘅手槍已經冇曬子彈啦、又係有一種咧好不安嘅感覺咁樣咯。咁變咗日日都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煩惱會出現。咁今日阿歐咧快速講少少嘅一啲減壓嘅方法啦。嗱嗰啲冥想同埋規律運動嗰啲咧，大家可能啊喺坊間或者喺好多唔同 YouTube 嘅頻道都已經做得到啊，你只要喺 YouTube 打 relax。跟住咧，music 咁你就可能會聽到一啲咧冥想嘅音樂啦， 係啊， 或者咧俾你安靜落嚟嘅音樂啊， 或者聽翻星期四嘅晨光嗰個職場 KOL 咧、 都得，係啦，有啲方法 一定會有方法教大家減壓， 係啦，嗰啲就行動派嘅方法， 係啦， 係啦，咁咧依啲咧就 個人啲嘅啊，即係譬如你頭先話聽一下一啲靈性嘅音樂啊咁樣啊，咁啊另外有啲小貼士啦，可能大家都會忽略同埋忘記咗嘅。咁啊，根據呢個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嘅報告指出咧，其實沖熱水涼咧係好有用。 哦，我係啊，呢個我覺 係好有用。如果你話喂你兩日先沖一次涼嘅，咁我唔知點解你要兩日先沖一次涼啦。咁嘅話咧，你嘅放松指数咧系低啲嘅，咁讲多少少啦。根据呢、這个头先讲嘅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嘅报告得知咧，热水可以帮助咧血管扩张，增加咧血液嘅含氧量啊，进而咧减少咧压力所造成嘅肌肉绷紧啦，同埋疼痛啊吓、哦，同时咧亦都可以啊放松身体同埋身心灵。 最好啊，屋企有个按摩池啊， 系啦，咁嗰啲就正啦。咁你知有啲朋友好中意蒸嗰啲桑拿浴嘅。咁但系依家更加唔好啦、 啊， 因为嗰个地方系最高危嘅、啊，因为佢空气唔会超级流通啦、啊。你喺桑拿房嗰度，因为佢要靠嗰蒸嗰个方法干蒸，蒸到你出汗啊嘛。嗰、那个系呼吸道感染嘅高峰危险地带嚟嘅。咁、所以即系虽然你过往好中意喺嗰度，哇，真系好放松噶。有阵时焗下桑拿咁样，咁但系今时今日未必得咧。唔知冲个热水凉啊，帮唔帮到你手咧？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唔知道咧，今日啊，晨光交通天文台阿 Sammy 会唔会冲热水凉减压嘅咧？早晨啊 ，Sammy，Sammy 早晨， 早晨，我咁怕冻，梗系中意冲热水凉啦。 哦，你怕冻咧，血气唔好啊，你成日面色苍白。 不过唔好冲咁耐吓，热水凉啊，适可而止啊。 同埋都系嘅，系嘅，但系我想讲翻。交通啊，好好啊，各区隧道都系正常啊，不过就有个封路提下大家嘅，就系、是、咧元朗嘅平汇街咧就有路陷啦，咁而家平汇街咧就介乎妈横路同埋元朗嘅安宁路咧之间一段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嘅，咁啊搭巴士嘅朋友就要留意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咁啊呢个路陷嘅情况就希望路政署快啲处理好啦，咁啊令到咧元朗当地嘅居民咧都可以啊比较安心啲。好像刚才那个安宁路啊嘛，系咪都可以生活得安宁一啲啦，咁啊， 紧要呢。 头先阿 O 咧讲口罩咧、我真系好想好想同大家讲啊！ 点啊？ 因为咧，尤其是我自己喺条街度观察啦，而家啲屋苑啦、同街啦、同埋行山嘅地方啊，好多人都乱咁抌口罩，真 系 好嬲啊！ 系啊， 因为你其实即系讲真嘅，清洁工人都系命嚟噶嘛，我哋唔可以咁样样咯。 系啊，同埋你，即系你个人卫生你注重咗啦，但系冇个人公德心啊嘛。你周围公德心同埋个人卫生应该连结埋一齐噶，我成日觉得系啊。你周围抌口罩真系缺德啊，啊系咪？ 太离谱啦！同埋咧，仲有一句咧，就系咧。区议会完咗啦，立法会又嚟啦，记得登记做选民啦，公民责任嚟噶嘛。 系、 好啊， 好，我哋二台都会响应啊，登记做选民。 唔该晒 Sammy， 唔该晒，好啦，唔该晒 Sammy 啦，吓，拜拜。喂，咁走得咁快，突然之间，好啦， 急走，急走， 吓佢，佢去登记做选民好啦。 耶完之后走咗，好啦，天气方面有彭爷爷啊，早晨啊， 彭 爷 爷，早晨。 早晨啊，小白啊，哦，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都比较 Sammy 吓亲，突然之间 系咯， 都醒酒都唔 都未讲完啊， 系啊，都系多讲几句啊嘛，系咪啊？ 唉，真系啊，不过佢讲嗰啲情况咧，啊，我又冇见到、啊，即系我眼唔够利啊，定还是我咁好彩咧？即系、经过亲嘅路面啊、街道咧，都唔觉咧有人啊乱咁掟口罩。 系，我自己见到嘅情况咧，就系、就算垃圾桶入边有好多口罩。但啲人應該係綁翻好、然後放喺一個有蓋垃圾桶入面，就唔係就咁用完就劈落去咁樣咯，應該就做多啲兩步咁好啲啦。 系喂，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朝咧真系麻麻地，出边咧烟雨凄迷咁， 咁惨啊！ 系啊，好有意境啊，唉，C 一般啊，仙境一样啊，而家出边，哇，个能见度都相当之低，就咁咧望向呢一个嘅远处咧，即系唔使隔好远啦，你已经系见到咧嗰阵嘅烟霞啦，嗰、那个嘅迷雾啦，已经咧喺你嘅眼前咧冇几远已经系咁样啦。咁而家出边咧都感觉到咧系好似有啲雨粉咁样嘅，虽然咧你就唔见到有落雨点啊，但系咧你喺一路行嘅时候咧，感觉到空气中咧嗰个水分咧都几重，咁所以好似有阵雨粉。 系一路咧迎面而嚟咁咯。 嗯，明白。但系出边咧见到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会唔会好大风咧？嗬。 嗯。 但出边又冇乜风喎、 啊。哦，可能睇下。 咁可能局部地区嘅问题，又或者啱啱我行过嗰段路咧，就有啲高楼大厦阻挡住，我唔知道。可能係咁都未定，不過而家咧我自己個感受咧就喺路面上面咧就唔覺得好大風，不過由於咧即係個天色咧咁灰暗啦、啊、又有啲雨粉咁樣咧，個感覺咧係凍咗啲嘅，咁大家記得咧就帶多件外套喺身咧就會好啲啦。 嗯，柏爺你自己都有著夠衫係嘛，唔好冷親、啊。 係啊。 哦，咁就得啦，好啦，轉頭我哋見面啦嚇，唔該曬，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多云，又早上有几阵雨，咁啊，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啊，晚上嘅沿岸有薄雾，最高嘅气温咧，今日会系去到23度左右啦，吹清劲嘅东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啊，明日潮湿有雾，咁啊，随后两三日咧啊，天色好转啦。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头先都讲咗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生效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四至到五中级度嘅水平，可能咧就初头谂住有强烈季风信号啦、嗯，即系吹走嗰啲叫做雾又好， 雾又好，污糟嘢又好啦，点不知未必搞得到、 啊，都仲系麻麻地啊嗰啲啊空气啊吓，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啫。咁啊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7:16啊，呢个时候都要听埋晨光大学。咁啊星期四嘅时候 有大座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Barbie 呢轮啲疫情咧，好似都仲未有减退嘅迹象喎。 系啊。 咁啊，搞到好似好多人要睇医生喎。 不过睇医生咧，依家大部分人咧都话惊惊地，因为咧惊睇医生嘅时候咧，隔篱遇着一个中咗招嘅病人，咁就弊啦。 啊，系啊，嗰度系集中地嚟啊嘛，唔觉得自己有事都唔会挤喺嗰度啦，咁点算咧吓？ 嗯。 不过点都好啦，有病就要睇医生嘅。咁啊，讲开又讲就系平常以往咧，譬如有乜头晕身热，啊人人唔同，我唔知芭比你中意有冇话倾向啊睇中医定睇西医多呢？ 哦，我两样都好平均喎，睇得。 哦，我细个咧就咁嘅，妈咪就话，嗰啲急嘅嘢咧就睇得西医先。 嗯。 咁之后咧调理啊嗰啲咧就因为西医又话咩治标唔治本啊嘛。 嗯。 咁啊就要慢慢揾翻中医调理，中西合璧。咁其实香港咧就两样咧，而家都系我哋叫西医啦，即系啲医生啦，不嬲都系有牌先做得嘅。 系 咁中医咧，亦都系早嗰十年八载咧就有咗需要牌照啦。 嗯， 啊先可以执业。咁啊，大家都系有牌之人。咁喺我嚟睇就系我最希望咧就系唔好有啲个别啦吓，啲西医我遇过咧就好似对。中医咧就好似诶楚河汉界咁样， 嗯，都系啊，但系而家都好多咧系中医或者西医咧都鼓励大家系互相配合咁去治疗 嘅。我的而且确系，即系好新近嘅个案，我识嘅朋友就系个太太，佢以为咧佢系唔知咪心理精神有事咁啊介绍啦，咁去到咧嗰个医生咧第一时间就话，你试试睇睇中医，可能对佢有帮助。 嗯， 啊，令我嘅感觉咧就系好专业，即系起码唔系话系揽住。睇一阵啊，睇翻两三次咁做下生意咁嘅样，咁因为中医有中医所长啦，西医亦都有佢本身独特嘅地方，最好就互相配合啦。 系咯，啊，大壮哥，点解今朝讲咁耐都系讲医生咧？嗬， 我因为咁样嘅呢轮咧就疫情多啦，我哋见到坊间咧就好多人话啲咩独步单方噶嘛，咁有时候啲人唔觉意咧就话自己。识啲乜嘢啊？帮你睇睇啊，咁嘅样吓。咁我就谂起啦，咦，唔好乱嚟喎，因为香港咧有啲医例咧，即系啲咁嘅条例咧，就是、针对住咧，譬如中医咁样最简单啦。 嗯。 啊，有边个边个又话帮你望下啊，帮你睇下。 嗯。 甚至无咧就系、是、帮你整下搞下。 哦。 攞支针出嚟话割咗，唔知 吉下咁啊？ 吉下啊！全部咧。都好有可能咧系犯法噶喎 嚇，唔係啩？你頭先係話幫你睇下啫，那個感覺好似係只不過望聞問切，最多都係望啫係嘛？ 嗱、啊，你識呢四個字咧嚇，呢、啊這個組合咧就緊要啦。 嗯， 因為咧嗱、啊，香港咧就有一條條例嘅，咁啊頭先講過啦，開始要有執照噶嘛，啲中醫。 嗯， 嗰條中醫藥條例咧裏邊咧就話明啦，即係任何人冇呢、這個啊執業證明書咧，就唔可以執業。唔可以作呢个中医执业， 否则你就犯法啦。咁但系乜嘢叫做中医执业呢？啊，我哋睇睇个定义咯。 好啊。 佢话作中医执业咧，或者以中医方式行医啊，即系英文你嘅 practicing 呢、这个Chinese medicine 啦。 嗯。 咁就话咧，如果你做啊啲作为或者活动咧，就有三样嘢，一系就全科， 嗯， 一系咧就针灸，一系咧就骨伤啊。 系。 咁咧，关于会唔会吓同、人睇下望下咧？啊，好似你咁讲啦，望闻问切咧，系会出事，系会犯法咧，就要睇睇佢嘅中医嘅条例啦。 嗯， 咁佢话乜嘢叫做中医执业咧？咁样就系、话，如果啊有个人啊，你对住其他人咧，以呢个传统中医药学为基础，就应用一啲嘢咧，就针对系佢嘅骨伤啊、针灸啊或者全科咧，作出啲诊断治疗咧，啊预防或者舒缓咧。咁你就已经当你執业㗎喇喇。 嗯哼。 咁换言之啦，我哋睇下啦，骨伤我哋都理解啦，即係啲咩铁打定係跌打啦，唔知点读啦。針灸即係都明㗎啦，搵支針吉下吉下嗰啲呢。咁、但係針灸包唔包艾灸嗰啲呢，就要再拗过先知啦。咁全科呢就有啲似西医啦，係咪啲咩 MBBS 咁样，做咩内外全科。怕死是这样理解的。但要留意这个是中医药学为基础、应用这三样东西是但一样的时候呢、它有 ABC 的。A 就是如果你诊断或者呢就治疗、又或者预防又或者舒缓呢任何的疾病或者任何疾病的症状只是看这一橛。那就是说如果有人想着、对方、你不知道哪里不舒服作出诊断咁样，咁、咧就已经系叫中医执业，冇牌咧就犯法嘅啦噃。治疗就唔使讲啦，啊连预防都唔得、啊，吓即系你话啊，你成日都头晕啊，帮你睇睇咁样，咁啊望闻问切，咁试过有案件咧就系、揾政府嘅吓、中医专家出嚟俾口供解释啦，诊断系乜嘢啊咁样，啊你知中医啊，我皮毛上嘅皮毛。啊，知啲就有望闻问切啦，有咩辨证论治啦吓咁嘅样，你再睇深啲啲咧，就可能要揾中医生去解啦。 嗯， 因为一开始佢就话唔知咩阴阳学说噶嘛，吓咁、法庭嘅法官又唔知吓乜点样阴点样阳。 嗯， 但系点都好啦，就唯有跟专家去讲啦。咁以专家嘅讲法就话，望闻问切咧四种方式嘅是但任何一种嘅。即是已经是符合诊断的定义了。 嗯。 咁、即是有人同你讲话望望你今日啊耳仔红喎、或者眼红红喎咁样。咁你应该可能是啊唔知是气虚啊定是湿热啊咁样。 嗯。 咁呢下就已经诊断嚟㗎喎。 哎呀弊啦。阿妈成日煲凉茶都系咁讲㗎喎。阿女你呢排热气喎。咁。 啲阿妈就成日就可能呢犯法啦。 哎呀。 啊咁最好就攞牌。 嗯， 预防都中嘅话咧，见好多时就话啊，天口唔知点样变啊，不如煲定啲中药材咧吓，咩、清补凉系嘛， 饮 住先咁样，或者唔知咩五花茶咁样，咁呢啲就传统中医药学为基础噶啦。 嗯哼， 咁然后咧就住我谂系全科啦啩吓，作啲预防啊嘅任何疾病或者疾病嘅症状。咁咪俾呢条条例咪捉住咗啦。 嗯。 啊，咁既然系中医执业嘅话，咁咪要攞牌，冇牌咪唔得掂。咁最近仲有位朋友吓，佢又话佢真系上过啲针灸堂，好识帮人针灸，咁咪不如吉下我，两个人闩埋门吉下咧，冇人讲或者冇事。你唔好出去咁，佢话我唔收钱嘅喎、咁但系如果你周围去赠医施药咧，谂住唔使收钱冇事咧。就諗錯隔離啦。 嗱、 因為條例咧就好闊嘅，亦都好嚴嘅。 係。 咁拎到上去咧，咁啊大法官都可能咧係依書直説咁啊。如果啊專家話，望聞問切是但一種都中咧，唔好話你攞隻手嚟把脈嗰只叫做切啦。淨係望望啫，已經係入圍嘅話咧，咁攞支針去吉就唔使講係治療啦。到時野官飛咁樣，嚇到啊小朋友咧就即刻收翻你支針。唔敢周围去急啊！ 哎呀，以前咧仲成日听人哋讲话咧，当你系即系实习期啊或者学习期咧，都会自己攞啲身边嘅朋友或者家人嚟试一试噶嘛。睇嚟而家都唔得咯。 是啊，而且不是说讲到咁医学噶，因为有时候咧，嗰啲做推拿，根据专家所讲咧，都属于治疗嘅方法嚟噶。 系， 你知咧个字眼里面有埋舒缓啊嘛。 嗯。 咁、啊、所以而家我留意到咧，坊间里面譬如好出边好多时系帮人做下啲咩脚部按摩啊、足底按摩嗰啲嘅。 系。 咁可能佢哋自己唔知老细教落啊，定系自己都啊叫做醒咗啦。其实几大都唔讲话呢啲系用中医方法嘅。 嗯。 有些店铺以前是挂晒啲脉络经络出嚟嘅，仲同你讲系咩穴道嘅，咁佢哋有些可能咧就唔知边个教咧，佢就学精咗啦，唔熟咧就唔同你讲穴道啦，因为那个问题就出于咧就系咪用传统中医药学啊嘛，咁、所以有人揸住只手腕，咁究竟佢系好似啲运动员咁嘅样，系 check 下啲脉搏跳动嗰啲就唔系中医啦，但系把脉嘅话咧就唔同啦。咁啊，要有牌啫呗。 系， 可能归根结底咧，就点解会出现咁得意嘅嘢呢，就系、是、一就写条条例嘅时候咧，可能可以写翻清楚啲。 嗯， 即系留意一下民间，其实咧好多时系会接触到嘅。佢始终咧同所谓西医就唔同嘅。 系， 西医佢真系要皮下注射又好，攞个听筒又好，或者甚至无严重啲做手术又好咧，咁嗰啲明显咧就系你冇牌都唔做得嘅。 系啊， 咁但系如果假如系普通人，你所谓望闻问切，真系跟翻嗰啲吓中医嘅药书嚟讲，就系用眼去望对方啲气色啊、面色啊，睇下条脷咧。咁呢啲系好多时普通市民民间都会做嘅嘢嚟噶嘛。 系。 咁我的而且确。佢又唔系基于乜嘢吓，古罗马或者希腊嗰啲医学，又唔系西方医学，佢、真系基于翻呢个传统中医药学噶嘛。 系， 咁跟住你又要佢攞牌，唔系啊嘛。咁呢个咧，睇下有关方面草拟法律嗰啲咧，会唔会得闲留意一下？即系个立会唔好再搞其他嗰啲推拿动作。 即系有时要实际啲咧，将啲法律咧可能系贴近翻啲民生咯，嗬。 诶，会噶，因为的而且确系过往有若干宗嘅案件咧，医务卫生署咧同警方系起诉嘅。咁但系拎到上个法院咧，个令到法庭嘅麻烦咧就系、是，咦咁阔，因为你基本嘅法律原则就系话，如果阔到系人都犯嘅罪咧，咁嗰个法律本身就出现问题噶嘛。 系。 啊，咁但系我就唔知佢当日咧立法嘅时候，究竟系即系法律草拟嗰边啦，定系协助佢哋嘅部门咧，即系有冇足够嘅协调啦吓，咁啊产生出嚟咁嘅东西咯吓。 系，唉，法律都系想保障市民嘅啫。如果定咗啲条例出嚟咧，令到大家嘅生计啊，或者系要揾食嘅时候咧，都提心吊胆，又写啲唔写啲，讲啲唔讲啲，咁啊仲衰。 系啊，因为有啲条例可能咧。平常都唔系点涉及啲民生嘅，个范围咧可能离开一般市民远啲。咁如果系写得冇咁精准咧，都可能影响唔系好大。 系， 咁但系如果好似你话中医药条例咁样，你知香港系基本上系华人社会嚟噶嘛？咁好多时啲，尤其是啲亲切的妈妈咁样对啲细路仔。啊，即系睇一只眼仔红唔红啊，同埋离胎啊，甚至冇啲老人家就最兴添啦。 已经唔小心齐晒望闻问切啦， 仲话写翻两笔啊，咁唔通叫人去药材铺执啲咩啲杞子啊，咩煎四两煎水咁嘅样、你都捉佢话佢犯法咩？咁如果唔犯法嘅时候，咁嗰个分水岭又喺边度？咁啊，完全咧要靠个执法者自己去平衡。咁呢个就唔系一个理想嘅法律，唔系一个理想嘅系统嚟嘅。 咁啊，真系希望香港嘅法律咧可以保障到我哋嘅市民啦。然之后咧，嗰个法制系统咧亦都系越嚟越完善啦。 啊，亦都希望啲疫情早啲过去，大家唔使睇咁多医生啦。医生唔好闹我。 大雀威，我都系嗰句啦，希望快啲见翻你真人啦。 大家咁话。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你，大雀威。 好，唔该，芭比。 晨光大学 啱啊，唔该晒大壮咪同埋芭比啊，即系嗰句最啱就系咩咧？希望疫情快啲过，咁啊令到我哋嗰啲生活咧可以恢复翻正常。 系啊，可以同啲 friend 一齐打下边炉，食下嘢，好耐冇见啲朋友啦，已经几个月冇见啦。 净系、做节目啊！如果你话晨光第一线啲主持人齐晒喺直播室入边 啊， 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啦，系咪？ 讲嘅冇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纽约股市下挫，三大主要指数收市跌半成。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算是全球大流行，引发投资者忧虑情绪。道琼斯指数收市报23553点，跌1464点，指数较上个月创下的纪录高位跌超过20%，确认已步入熊市，是金融海啸后首次。纳斯达克指数报7952点，跌3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41点，跌140点。本港过去一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有129人确诊。新增的其中6宗个案涉及埃及旅行团群组，旅行团的8个团友同一个导游全数已经确诊，1宗个案涉及一个空姐。另1宗个案涉及一个36岁的女子，是第58宗个案男病人的女，住在将军澳移民村怡情楼。早前因为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入住检疫中心，今个月1号完成检疫，前日到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另外一个确诊的是31岁女子，上个月29号从英国返港，住在父母位于青山公路 iPlace 的寓所，上星期二开始发烧，前日到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她和丈夫和个仔一起来港，丈夫因为发烧被安排送院，个仔和父母并没有出现病征，将被安排接受检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早上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风，沿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潮湿有雾，随后2-3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平汇街咧，由于有路陷，咁现时咧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嘅。搭巴士嘅朋友留意啦。咁就系元朗平汇街咧，由于有路陷啊，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咧，一段全线封闭。咁另外咧，受到天气情况改善啦，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方面啊，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知识。喂，阿 Lu 啊，借个平板电脑睇啲嘢啊。 好啊，你攞啊，冇锁噶。 你啊，肯定系为咗方便啊，唔系部机咧设定开机或者系荧幕锁定嘅密码。你要知道啊，呢一个密码咧，其实可以系电脑万一遗失或者俾人偷嘅时候，提供最基本嘅保障啊，令到不法分子冇咁容易入到部机，继而盗取入面嘅资料啊。 得，咁你攞翻部机嚟先啦，我依家就即刻 set 啊。你问第二个借啦，我要减低资料外泄嘅风险啊。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找到一个人，而呢个人是 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 首歌嘅歌名叫做《找到一个人》，而周乐彤就话呢个人唔一定系情人嚟嘅，可以系朋友，可以系屋企人，总之适合喺你旁边嘅人一定会有，唔使着意一定要系爱人嚟嘅。 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 作曲吴林峰，填词 T-Rex， 编曲 Perry Lau， 监制阿 Bird。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曾乐彤《找到一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朝头早都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咁啊由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射击练习，咁啊日间练习嘅时间啊，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啊，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啊，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带大家去下英国啦，睇下佢哋嘅每日邮报啊，就讲咧约克郡啊，一个咧叫做布里德灵顿嘅城市啦。咁啊，一间咧游戏中心出边咧都摆咗一部咧啊，同香港一样啦，夹公仔机。 哦。 啊，个夹公仔机入面咧。唔系夹咧毛毛公仔啊，或者咧夹一啲叫做其他嗰啲 figure 咁样，因为 figure 都有得夹噶嘛。 啊、 我成日都理解唔到嗰个咁大嘅盒咧，点样可以俾个钳咧钳得住咁样咧，可以摆到落去个窿嗰度，你攞得到？ 有啲要推 嘅。原来我知个巧妙啦，因为我哋伟大嘅领袖台长都有一部夹公仔机、啊，我反复练习，再练习，再练习。我得知个窍门，原来咧系嗰个未有三只叉嘅嗰个爪咧，要怼落个盒嘅盒缝嗰度，即系佢 个盒嘅盒缝，即系四方形 嘅。系啦，你通常个盒咪四方形嘅，咁入边有一个玩具喺度啦，即系有好多唔同龙珠啊。 即系你意思系 嗰个外边嗰个包装个盒啊，嗰纸盒，你怼落咧佢嗰盒咪有个位有条胶纸黐住嘅，怼落嗰条罅嗰度，跟住咧一怼咗落去咧，成嚿嘢就可以抽起。原来是咁样， 但 系佢 个 臂 都唔够力 嘅， 所以就要摄入去啊。 系啦，佢要成只爪摄晒落去嗰个盒入面，跟住先可以咁样啜住，懒系个纸盒同嗰个吊臂嗰个爪啜住，跟住先撑到落个窿嗰度，可以攞到呢一盒嘢出嚟。哇，真系 咁难噶！ 有啲嘢你唔做过咧，你真系唔会知；你做过咧，你先会知道当中嘅巧妙究竟系点样咯。所以都几有趣。点解无啦啦讲呢个夹公仔机咧？英国嘅情况咧都有抢厕纸嘅情况出现啊！吓咁啊，所以咧佢哋嘅夹公仔机咧又变成咗咧 摆厕纸啊， 一卷卷嘅厕纸叫做夹厕纸机啊，吸引到咧唔少嘅大人同埋小朋友啊。围观啦，咁啊，一次咧就入一英镑咧就可以玩四次啊，即系一英镑咧你可以夹四次 啊。 嗱，你夹得叻咧就夹得多啲咯。咁、 啊、 如果你夹得唔叻咧，咁就冇计噶啦。 夹得叻都系围翻个本啫、你夹得唔叻啊，又输俾佢。 咁佢好嘅，咁即系叫做俾你试多几次，同埋其实理论上系抵嘅。如果你每一次嗱一英 镑，我咪话咯，一英镑啊嘛，咁你夹四次啊嘛，你咪要四次都中，你先叫做围翻个本咯。 四次都中就有赚噶啦。 有赚噶啦， 次次好平啫。 依家唔同，今日今时唔同往日啦，小白冇人抢购嘅时候，次次真系好平噶。咁、啊、但系有人买嘅时候咧，次次又会系点咧？我都唔知道，因为咧近排都冇去过英国啊嘛。但系根据报道系咁样讲嘅，咁样咁啊呢、這个34岁嘅游戏中心嘅经理啦，叫 Eddie 啦，系啊，咁啊阿 Eddie 咧就话佢啊呢、這个夹厕纸机咧就唔系想赚钱嘅，而系咧想民众咧可以轻松一下，而且咧唔好过度恐慌咁样抢纸巾啊。 嗯， 佢话咧抢纸巾，即系喺呢个超级市场抢纸巾咧唔型啊，但系夹厕纸就会型一啲咯。 咁见到佢嗰部咧，即系夹厕纸机咧，仲可以俾人夹厕纸。而唔係俾人打爛咗去攞廁紙搶嗰啲廁紙咧， 咁、 啊、 都算係幾有文化， 係啦，仲係咧舒服緊嘅而家個位， 係啊係啊咁、啊、樣咯。所以呢、這個英國方面推出呢個夾廁紙機咧，都幾有趣。咁原來咧都英國方面咧，除咗呢一個輕鬆笑料啦，關於疫情方面啦，另一個咧亦都係幾暖心嘅。有位咧英國嘅媽媽啦，叫阿 Jane 啦，佢咧就忽發奇想啊，見到咧廁紙俾人搶救一空啦，一於咧。DIY 另類咧，可以用一啲可重用嘅環保廁紙喎，咁樣。咁、啊、呢個可重用嘅環保廁紙咧，就其實一啲小毛巾造成嘅，由12塊裁剪成為正方形嘅小毛巾造成。 咁不如用毛巾。 咁啊，每塊嘅布咧，唔係可能因為 唔係好明喎，咁不如用毛巾啊。 其實咧，佢係毛巾仔、毛巾仔、毛巾仔，但毛巾仔與毛巾仔之間咧，就有一粒白紐喺度。咁嗰粒白紐咧，就係俾你。叫做用嗰一塊小毛巾， 咁好似嗰啲，譬如例如酒店嘅洗手间， 系 佢真系毛巾毛巾毛巾，佢都系搭住毛巾毛巾毛巾， 系 咁搭住都得啦，使乜要又要整个包纽喺度啫？ 佢而家就成卷上咯，即系唔知可能成卷上卫生啲啊？我又觉得 坚密嘢咯， 定还是大家咧惯咗咧鱼翅之后咧用。廁紙啦，咁你都係一卷卷。 咁你呢一個用完之後咁點啊？佢話可以再 洗啊洗啊，咁佢會洗嘅，都會洗嘅。咁啊，呢個媽咪叫阿 Jane 咧就話，呢個 DIY 都係其實開下玩笑嘅啫。留言表示係用完。边个去清洗啊？咁、啊，虽然环保，但系都有少少咧呕心咁样啊吓，咁啊都明白嘅。咁但系见到一开始抢厕纸嘅时候，哇！我都觉得，喂，大家都会笑香港人、啊，点解会哇抢厕纸？我同你啊，嗰一日开麦之前都唔系好理解啊，点解呢啲事情会发生喺香港嘅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成个世界都系发生紧一样嘅嘢嘅，咁啊，成日讲话地球村，地球村咧唔系 A 地方发生咧 ，B、C、D 地方咧就冇影响，或者咧唔会跟风啊，唔会学习啊，唔会受牵连嘅。咁你会见到，香港你嗰阵时抢厕纸嘅时候，大家都哇，点解我哋好似好唔文明咁样嘅咁样？咁但系原来咧背后就系因为嗰种咧不安感同埋惊慌咧，就令到大家咧有一种啊，人哋话咁咧，你都去买翻几卷先，好似屋企完全冇厕纸用咁样，好似厕纸系契嚟当饭食咁样。咁但系你见到英国又有呢个情况啦，美国又有呢个情况啦，澳洲又有呢个情况啦。基本上 之前日本都有抢过厕纸， 日本又有啦。南韩我唔知道有冇啦，因为我冇睇过有关南韩即系抢厕纸嘅新闻。但我头先讲嗰几个地方都算好先进啦，好发达啦， 文明国度啦， 好文明啊。但都会发生呢啲事实，我自己就有少少拗头嘅原先。咁但系依家慢慢就都理解咯。咁都系嗰句啦，希望大家即系同心抗疫啦。因为依家已经世卫都讲咗呢个系已经系。唔係今期流行咁緊要啊， 係啊， 係大流行啦已經。係 啊， 當大流行嘅時候，大家就要更加要警惕啦。乜嘢叫做大流行呢？就係、是、我哋啲人咧會走出去感染得到，而翻翻嚟香港。 嗯， 而人哋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又可能有機會帶住病菌咯。 嗯、 已經唔再係即係好單一同你講緊電視新聞或者心機嘅新聞，同你講緊啊。有啲咁嘅事例，有某一啲佛堂或者某一啲學校或者某一啲地點爆發咁單單係咁簡單咯，咁所以即係大家就唔好鬆懈落嚟咯。我都係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嚟嘅，我都係要自己屋企冇口罩嘅時候都要喺個藥房門口排隊買口罩啊， 係啊， 買酒精搓手液、 啊，我哋都係要自己諗辦法嘅、啊。但係我覺得有陣時即係邊一個國家嘅政府都好啦，佢哋應該咧就係、是。 大力啲，諗多啲嘅對策， 係 起碼令到住喺入邊嘅人咧嘅城市嘅市民咧係可以安心，令到佢哋會覺得啊，我要口罩，我唔需要咧去撲嘅，我唔需要排好長嘅隊嘅，我可以用一個相宜同埋合理嘅價格咧，做到一啲最基本嘅安全措施。我覺得呢樣嘢係最緊要。譬如諗翻前兩日日本咁樣，咁佢哋都特登去到宣布咗，就話譬如厚生勞動省，再加埋一啲商務嘅法團機構啊、政府嘅咁樣，咁佢哋都會咧一齊咧去到組成咗一個叫做口罩 team 啊。咁呢口罩 team 咧就我嚟控制咧。整個日本佢哋嗰個口罩，例如唔俾佢出口啊，甚至乎佢點樣去到每一個縣點樣，每一個鎮點樣去到分配咧，都由佢哋咧去到做翻一個統籌嘅。 我知道連網上銷售咧，譬如你轉售咧貴包口罩十蚊雞咧，你賣多一蚊，即係你十一蚊放出去咧， 日本嘅傳媒直頭話到咧， 都已經會 貴一 yen 啊，已經會拉你。 係啊， 咁你咪會覺得喂安心喎、啊，咁你起碼呢個價格佢係用呢個價錢咧去到去銷售嘅。 係， 喂，如果有人轉售只係賣貴一 yen， 佢哋都可以 charge 高佢喎。 係啊， 咁呢啲咪令人安心咯，可以。 同埋你講緊即係成日都話，喂，香港係自由經濟體系，明白咁，但係個重點係即係淨係對某一啲貨品或者某一啲應急嘅物品做一啲價格管制，又有何不可呢？同埋即係疫症總會過去嘅，雖然依家好似漫長咗少少，咁但係即係當疫症過去嘅時候，你咪再開放翻嗰、那個叫做。自由啲嗰、那個叫做制度咪再出翻嚟咯，咁呢個都係我估唔止香港政府嘅，其他政府都喺度考量緊、改進緊或者商討之中啦。咁大家希望同心抗疫啦，都要帶一啲忍耐啊，因為真係我自己都係嗰句啦，我有一啲朋友咧，除咗喺面書見到佢之外咧，我真係有個幾兩個月咧冇再聯絡過佢哋啊，或者冇再叫兜口兜面見到我可以同朋友共聚食餐飯。原來我係好需要群體活動嘅一啲人嚟嘅， 人啊嘛， 突然發現自己原來真係好需要大家大伙兒開開心心食下飯咧，個人先心舒暢嘅。正所謂朋友無事常相見，究竟幾時先可以見得到呢？ 呢两位朋友之前就一起在录音室那里见到面了，见到面之后呢总是一起录埋这一首的歌曲，超风加埋新年、哦、一首的作品叫做日光。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唱，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偏，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条长雨油灯再点再集看晨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找到永远。咬住了电筒车里茶烟，牙关中彩券，百度高温火光里烹煮，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身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连我也是甜。 作品啊，佢系嚟自超峰，加上咧就系新年嘅日光啊！而家咧除咗系讲啊香港嘅疫情、世界嘅疫情，希望大家真系可以拨走云雾见青天，见到日光之外咧， 好想有啲鼓励嘅感觉出现咗啊！就超峰再加上 Super Moment 嘅新年啊， 股市都要见日光喎！而家 要问一下一阵嘅财金大人先见， 要问问 下见得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今日咧先同大家讲下咧 NBA 方面嘅战报啦。火箭咧喺常规赛咧主场迎战木狼，赛前咧处于四连败嘅火箭啊，叫死亡五小啦。因为睇到佢哋咧成队球队入边咧都 叫咩话死亡咩啊？ 五小。 哦，咩名嚟？ 因为有五个球员咧，其实佢哋身高咧都唔高嘅、 哦， 而且佢哋打五小系咩小咧？就系、是、打小球，系啦、啊。所谓嘅小球咧，就系唔再打。可能当然你睇 NBA 嘅时候，传统有个哇中锋奥尼尔喺篮底咧、啊，就会 咁样 系啦，爆开晒啲人嘅，有个高佬或者有个叫做重型啲嘅叫做大前锋咁样，咁、啊、佢就冇呢啲大前锋嘅，就全部都系啲相对轻巧嘅球员， 一七几啊，一八零啊啲咁样。 你想象咧就系五个 Steph Curry 啦，咁一过半场就会射三分噶啦、 啊， 或者有一啲好轻巧嘅挡拆啦，即系 pick and roll 啊，跟住咧又系会铲入去篮底，但全部都系啲身高。高唔高同埋轻巧嘅球员嚟嘅、 嗯， 当中包括有一位啦，大家都认识啊，大胡子詹姆士哈登啊，同埋咧另一位咧，当年佢出道嘅时候同佢打同一队球队嘅队友啊吓，咁啊依家再重遇啦 ，Russell Westbrook 啦，咁啊两位 MVP 咧合共轰咗64分啊，最终以117-111咧击败木狼队啊，重回正轨啦，咁啊亦都咧避开咗五连败嘅呢个危险啊吓，火箭咧上轮咧就不敌魔术咧，已经累计咗咧四连。败噶啦，今季咧遇上最漫长嘅连败，因为之前咧战绩都几好噶嗱，今场咧获得37分嘅夏登咧就话我哋第三次嘅手感咧开始咧啊火热起上来啦，咁样啊形势咧嚟到我哋呢一边，咁啊结束连败之后咧，火箭下场咧将会喺香港时间咧。听日嘅早上咧就作客啊西岸嘅一个湖人队啊，湖人队今年打得几好啦，因为有啊呢、这个咧戴维斯啦，同埋咧詹士立邦詹士啦，系喺球队入边咧就有一个连线啊吓，咁啊常常都有啲咧叫做哇好强劲嘅拆你屋出现咗啊，咁啊欣赏球赛嘅球迷咧一定啊。听日咧就要留意呢一场比赛啦。咁啊，NBA 方面咧，除咗近排叫大家唔好叫做拍一拍手啊、击手啊，或者帮啲球迷签名之外咧，其实都睇到啊，入场嘅人数咧有所回落。 系啊， 因为睇 NBA 咧，其实都几多人睇噶。一场比赛咧，如果系啲强劲啲嘅球队对垒咧，其实佢 full house 啦，一个主场，譬如以呢个火箭队嘅主场啦，即系丰田主场为例啦，佢咧其实系坐到成八九千人嘅。 嗯， 咁你谂下嗰八 九千人喺六点钟开波，即系夜晚黑当香港时间六点钟咧，其实大概睇到十点钟嘅。 嗯， 即系你睇四五个钟头波咧，其实都系嗰班人嚟噶嘛。 吓， 咁所以入场睇波又唔会戴口罩咯。我而家眼见 NBA 嘅球迷入场睇波系冇一个戴口罩嘅，就算连华人面孔。 其实香港啲意识都其实几好嘅，戴口罩嘅意识。 咁所以就希望当地嘅球迷都会注意翻啦。咁样好啦，转个角度咧睇下呢一个啦。咁啊，曹星如咧要五月嘅时候咧再可以冲击奥运咁样，因为话说咧，琴日我有睇啦，小白你有冇揿入嗰条 link 嗰度睇？ 冇啊，抽紧仔啊， 系抽 紧 仔 时间，系啊， 嗰条咧 又唔敢喺佢面前开， 系你惊太， 我惊佢学咗星如咁样， 直接学都唔紧要嘅，如果真系做运动员嘅话， 我惊佢唔系偏向运动嗰方向睇星如啊嘛， 倾向暴力嗰方面系嘛，咁啊我有睇啊，以为曹星如可以喺第二、第三 round 咧嗰度可以攞翻攀回一城啊，但系最终咧就零比。连续咁样咧输咗俾呢位伊朗嘅拳手啊，萨巴卡殊啊，咁啊佢真系好年轻嘅，对比曹星如啊， 系十九岁啊， 正所谓咧，即系擂台上边有一句俗语啊，拳怕少壮啊吓，咁原来咧曹星如啊，我哋成日以为嘅神奇小子咧，打下打下都三十二岁啦，咁啊我自己。真心聽翻好多評論啦，即係拳擊嘅評論啦，佢哋話咧，其實咧就唔係單單係星如嘅技術或者體能上應付唔到，係因為咧其實打職業賽咧同埋打咧呢一類咧，其實反而呢啲奧運賽叫業餘賽， 係啊， 打業餘賽同打職業賽咧好唔同嘅個制式，同埋第二咧係嗰個頻密程度啊，你諗下三日打兩場，拳賽咧就係真係要喺嗰。一个钟头入面呢就真係要击退对手或者要好专心咁样或者付出咗你可能两三日呢储埋落嚟嘅体力囉。咁所以对于曹星如嚟讲有少少吃不消嘅。亦都睇到去到第四第五局嘅时候有少少疲态呀。咁啊冇办法啦，咁曹星如当然喊啦，咁亦都有少少愧疚或者自责呢辜负咗香港人嘅期望。其实佢一讲到呢句嘅时候呢，佢唔知佢喊啊，我心入面呢都淌下一滴泪来啊，我觉得哇今次今日仲会有愧疚嘅情况出现呢，我觉得哇曹星如真係好伟大嘅一个运动员啊，咁但係伟大过后呢继续要比赛呢，五月中嘅法国嘅资格赛呢佢更加係难嘅，因为入面呢就多咗好多唔同其他唔止本区入面嘅对手啦，可能会迎战呢一啲世界各地嘅唔同嘅拳手啊，咁啊喺适应其他拳手嘅打法方面呢就更加要再灵活一啲啊，以至呢再做多啲唔同嘅功课，因为大家都知道亚洲区嘅拳手呢其实都以防御为主嘅，即係唔係以拳拳到肉咁去攻击，因为个力量程度冇咁高啊嘛，咁但係你一打到去其他唔同地方嘅叫做譬如中亚嘅选手啊，已经係好有唔同嘅分别，所以对住欧洲嘅选手啊，咁嗰啲嘅拳打拳出拳嘅套路又有唔同囉，咁都係嗰句啦，曹星如加油 香港永远都支持你㗎。 好啦，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快啲同大家睇埋咧，就系欧联啦吓，巴黎圣日耳门终于咧就系成为咧反败为胜嘅胜方啦。喺星期三啊，欧联十六强啊次回合咧，主场以2-0击败咗多蒙特，总数咧就系3-2反胜啊，继2015-16球季之后，再次咧就系杀入八强啦。咁啊，另外都系新鲜滚热辣啊，咁啊要踢到加时啊，就系十六强次回合。另外一场咧就系利物浦嘅主场咧就对呢一个嘅马德里体育会，咁啊双方咧就以总比数1-1啊进入加时噶。红军虽然有咧就系费明路建功，咁但系马体会凭住咧就系马高斯啊、路兰迪回开二度，咁啊加上咧就系摩拉达埋斋，咁啊两回合计啊，竟然间系以4-2，哇打赢咗呢一个嘅利物浦，杀入咗咧就系去到八强嘅。咁而家咧欧霸杯嘅赛事都因为咧就系疫情嘅关系咧，某一啲嘅赛事需要咧就系暂时延期嘅。详细嘅话咧，大家要密切留意住今朝 spot 到你啦。 首要任务系控制病毒传播。有480多宗病例嘅瑞典出现首宗死亡病例，亦系北欧第一宗。 美国国务院发表2019年人权报告，其中香港部分提到，香港的重大人权问题分别是警察粗暴对待示威者和拘留人士、任意拘捕、实质干预同和平集会和自由结社的自由，以及限制政治参与。特区政府发言人回应报告的时候重申，外国政府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002点，跌4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2.91美元，卖出1,643.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4.63，瑞士法郎0.939，澳元0.648，加元0.377，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6.961。英镑兑美元1.282，欧元兑美元1.12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上有几阵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风，沿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元朗的平汇街由于有路陷，平汇街介乎妈环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二台通识六十秒。 根据特区政府在2019年12月发表的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18年全港有140多万贫穷人口，是自2009年以来最高，占整体人口 20.4%， 即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贫穷。贫穷和社会排斥是互为因果，代表贫穷所引致生活的匮乏，会带来精神压力和紧张，容易导致贫穷人士自我孤立。另一方面，社会排斥又进一步令到贫穷的弱势社群和主流社会越来越疏离，缺乏人际交往，导致人际网络解体，会令弱势社群对脱贫更加无望。贫穷状况不断持续，平机会相信要消除贫穷，必须先要消除歧视，改变社会的偏见和歧视态度，保障不同群体的平等机会，才能够增加有关群体的社会流动力，帮助他们走出贫穷的循环。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星期四嘅早上，电话旁边咧，除咗啊，即系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咁有小白啦，咁啊喺较早嘅时间咧，彭爷爷又出现咗啦，同我哋讲天气啦，转个头都有彭爷爷出现嘅，放心啊吓，咁啊仲有咧，电话旁边仲有朱海婷啊，我哋嘅团队啊吓， 早晨啊 ，Hedy， 早晨。 喂 ，hello， 早晨早晨啊，我系团友啊，团友喺度啊，你好啊， 系啊，咦，团友、啊、今日变咗团友去咗边度啊？ 有少少 delay 喺边度啊？你在哪儿啊？朱慧婷， 都系继续呢个抗疫嘅，即系避走咗去一啲热带嘅地方啦。咁、哦、啊，依刻又系望住个太阳嘅晨光。嗯，一边喺我前面有太阳升起啦，后边只啦，仲有见到个月亮啊，都影咗张相一阵同大家分享 嘅。哎呀，好好啊，即系呢一个咧系异地日与夜嘅感觉、啊，又有太阳、嗯、又有月光啊，咁啊啱啦，齐晒啦啊，团聚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朱海婷啊同我哋啲听众啊先 say 个 hi 啦，系唔系？咁啊知道咧都准备咗啊，一阵间咧八点半钟之前咧又有事情可以告诉彭爷爷啊， 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嗯，咁啊，等一阵咧就留翻啲蛋药咧，再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有啲乜嘢要告诉彭爷爷啦。咁啊，唔该晒 Hedy 先。咁啊，我等紧你嗰个月亮相，好唔好啊？吓， 系啊，快啲 send 过嚟俾我哋，等我哋咧又同二台嘅听众一齐开心 share 啦吓。唔该晒 Hedy， 唔该 Hedy。好啦，咁啊，同大家咧睇睇啊，星期四嘅天气先啦。今日咧多云啊吓，早上咧有几阵嘅雨，下午咧部分时间咧天色系明朗嘅，晚上咧沿岸啊会有薄雾啦，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清劲嘅东风。咁啊，依家气温19度啊，相对湿度咧86%啊，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咁啊，头先咧出去咧及一及嘅时候，风来了咯，风起了咯， 系 系啊，咁啊系时候咧都要着翻件咧风褛仔咁样啦，即系挡一挡风啦。咁啊，至于咧即系喺股票市场入边啊吓，咁啊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咧，就要啊即系转个头咧交俾啊财金达人啊吓，同我哋一齐去分析一下大市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呢一套动画电影《Trolls World Tour》魔法精灵畅游世界，揾到呢一首作品 ，Justin Timberlake 加埋 Sisa The Other Side。上一集原来已经是2016年了，今次的电影原声大碟同样都是找来 Justin Timberlake 就是负责操刀啊。来自电影里面的作品 Caesar 加上 Justin Timberlake 有这一首 The Other Sid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吓，咁啊睇到啦，即系美股方面咧，挫上又挫落啦，究竟点样啊？即系作为散户投资者咧，先可以做到咧有机可乘啊，叫做咧乘住个市咧入去买下股份咧。今日啊就请嚟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啊，好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啊 ，Hello， 但系咧个市就唔多好、啊，咁啊睇到啦，美股啊道指啊再跌啦，就系超过成千点收市啊吓，确认啦进入啊呢个咧 bear 熊市咁啊吓，咁啊美股嘅道指咧再跌啊超过千点收市啦，咁啊仲要咧已经即系确认啦啊入咗熊市啦。属于金融海啸之后首次，究竟熊市的情况底下经济方面会出现什么状况，而作为我们这些散户投资者走了阴，怕到在熊市里面又应该怎样操作自己的投资策略啊 Dicky。 先讲下九个字嚟概括形容咗成件事先，咁我就諗到即係都可以话係几无奈嘅一个现实。就起碼呢就紅出沒注意先啦，第一件事就大家要明白。第二呢就是一套好大熱嘅韓劇啊，愛的迫降啊。點解？因為聯儲局一定迫降㗎啦今次下。 因為逼住降準係咪？ 係啦，降嗰個呢就係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但3月3號呢就本來就冇乜嘢㗎，沒有風的凌晨嚟嘅啫，又唔係可能聯儲局開會，人哋明明17、18號開㗎嘛，咁但係冇辦法，因為而家個經濟大環境逆轉啦，喺疫情之下，咁所以呢聯儲局呢已經係都唔知係唔係迫於無奈地呢已經係降咗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就50個點子啦，但係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呢真係要提一提大家，因為睇返即係 CME Fed Watch 啊，即係個期貨市場顯示呢再有一個變化，那個變化就是本來呢昨日呢就大概是九成機會就預期住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呢就在17、18號呢即係正式議息會議嗰日呢又會再減㗎啦，減咗幾多呢，本來呢就是九成機會呢就是估會再大減75個點子，就去到0.25 到 0.5 厘，咁但係呢今朝瞓醒覺呢就再喐啦，即係唔係個賠率啦，佢個機會率呢就再喐。而家咧係咧就係 48% 咧係會減到零到 0.25 嗱，零到 0.25 係咩概念嚟咧？就係、是、金融海嘯嘅時間，聯儲局減息減到最後嗰秒最低嗰刻就係呢個位置。即係換言之，如果你話真係聯儲局今次就一次過減到唔好，你話零到 0.25 定係0.25到 0.5 啦？即是话佢再减息空间基本上就冇啦。如果佢再要减呢，佢就要玩到好似即欧央行或者日央行咁呢，係要负利率㗎啦。嗱呢样嘢呢都几负面嘅，因为如果你话真係玩到负利率，咁当然冇嘢嘅，全世界都负利率㗎啦。咁会唔会就係借置之死地而后生呢？既然而家大家对于个经济担忧係咁大，得问题就係话反映得到即係联储局其实喺手度可以打嘅牌可以用嘅招係唔係好多咯，咁當然你仲有好多招嘅，喂買債啦，好似以往咁，咁但問題而家個債息基本上同金融海嘯嗰個年代都唔同，而家個債息係遠遠低過當年，個債價遠遠高過而家嘅，即係所以話買債都唔係一個好嘅辦法，所以即係如果你問我咧，簡單啲講咧，聯儲局好似冇招咁嘅，即係反而呢個係令我更加擔心。如果你話哇一次過真係愛的迫降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就真係去到。即係翻去金融海嘯嗰啲水平，而咧嗰、那個債息咧，仲要低過金融海嘯嗰個水平，仲好多，仲要知識曲線逆向，咁唔使講嘢啦。就即係好肯定，從過去我哋書本上嘅理論嚟講咧，就反映到美國經濟將會陷入衰退。呢、這個就係好無奈嘅現況咯。咁當然你話喺而家呢一刻講到所謂熊市定義，過去都有界定過俾大家聽。北美洲投資者就好簡單嘅啫，個思維就係話高位跌一成，任何指數都好啦，咁就係叫做技術上嘅。一个调整，即系 correction， 但系如果高位跌两成咧，就系、是、技术上进入熊市，即系 bear market 啦。你睇下，即系欧都有讲到。咁而家咧，三大美股嘅指数咧，咁啊好简单嘅啫，你将个高位乘以0.8就知啦。咁啊，道指就跌咗落去咯，已经。咁啊，纳指就未咯，争啲咯。S&P 500指数都未咯。咁反映得到咩咧？其实就系因为始终道指嗰30只成分股咧。唔係話冇科技股，唔係話冇啲新經濟，有四隻納斯達克指數成分股喺裏面嘅，有Apple 啦、微軟啦嗰啲咁樣，都係市值最大嘅股份，但係冇 Amazon 啊，亦都冇咧 Alphabet 嗰啲，咁啊原因就係、是、過去我自己專欄度解釋過，就係、是、個股價太大嗰啲唔可以納入道指，因為佢係一個。指數平均嚟一次一加格平均嘅一個指數，就唔係市值加權平均。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因為舊經濟股份啊、油股嗰啲比較多，個比重都比較大。咁你諗下，即係 ExxonMobil 仲散曬咩？而家咁嘅環境個油價，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技術上嚟講，咁美股已經跌到如斯嘅田地，睇嚟就真係要有個好明顯嘅。救市嘅措施出嚟先得，但系問題係救經濟措施出嚟都好啦，而家又驚旅遊限制，同埋美國嗰、那個即係確診嘅人數睇嚟就真係未去到，即係未去到尾聲啊！即係而家先係攀升期，咁所以咧呢一、這個都會係幾影響到即係全球股市嘅氣氛，咁甚至乎講到港股今日都可能無奈地可能會低開，亦都再破底啦，即係話會低過對上一次，本來25,000都係真係。 一個好重要嘅技術性嘅支持，即係舊年第三季嘅低位啦嚇，24899咁。咁睇嚟今日就真係要考驗呢，甚至乎會略為跌穿呢個位置咯。不過我覺得今日就略為跌穿啦，就唔會話跌穿好多嘅。咁但係問題係真係睇唔到話個市有啲乜嘢奇蹟嘅發生，即係尤其是當美股係啊挫上挫落，但問題挫上都好大力，但係挫落嗰日仲勁咯，即係升你1000嘅時候跌又跌翻嚟1400多，咁即係嗰個波動性就真係我入行到而家都未見過啦，即係勁過金融海嘯啦，分分鐘就。 咁啊呢一樣嘢可能對於即係唔止 Dicky 啦，好多嘅投資者以至資深投資者咧都好暫身啊！喂，究竟係咩玩法啊？上上落落千幾二千點咁樣上啊嚇！咁啊亦都希望好似 Dicky 頭先講啦，譬如《愛的迫降》個男主角叫咩？袁斌啊嘛，咁啊跌完就奔翻去啲高位咯，希望但愿如此啊， 系 啊，但愿如此啦，咁样。喂，但系头先咧都讲到啦，话喂，美国方面咧发债啦，咁债息咧又不似预期，咁啊资金咧就要拍岸噶，系咪先？咁啊，系咪时候寻找啲高息股咧，跟住啲喂大型嗰啲基金啊，佢哋都要揾啲叫高息嘅股份拍一拍嘅时候咧，散户股民咧又藉住呢个机会咧，啊横掂都系风高浪急。嗱，咁啊，揾啲高息避风港啊 ，Dicky。 嗱，真系讲高息嘅股份咧，都系咪真系个避风港？嗱，唔好讲多，我净系讲一个例子，好似汇控咁样啦，吓，即系都出咗业绩好一排，当其时个股价都唔系而家呢啲位，都高好多嘅。咁但系我一路都唔建议投资者去买。咁个原因就系话，你睇住佢嗰个历史收益率系啊7厘啦，喂8厘添嚟噶。但问题系当个股价一路跌嘅时间咧，即系。這個技術上就是說，其實你心理上就是覺得會收到高息啫。但問題是有兩個問題的，第一，究竟是不是真的一定派到呢？未來如果個經濟再逆轉，個市再差，個業績再曳的時候，第二就是說，那你收到高息，個股價都會隨正，但不代表個股價是不會跌的噃。那你說喂，我不理的喎，我長相廝守直到永遠，一路揸到退休的，那個股價短期波動我不理佢的，那 OK， 那你可以這樣講的，但是咁我都會寧願等佢跌低啲先買囉。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揀一啲即係所謂高息股，我諗都要睇埋佢本身個高息嗰個背後同埋究竟佢高息嗰個情況會唔可以維持得到。即係如果你問我而家喺呢刻呢，我覺得比較穩陣。即係如果你話高息股，我都會係繼續推介返過去都有講過㗎啦，喺呢個環節裏面，就係好似例如香港電燈啦、香港電信啦呢一啲 SS 啊，即係話合定證券啊，即係好似公用股咁啦。咁啊呢類就真係嗰個影響會即比較相對地，尤其是香港電燈就好細，因為嗰個影響唔會太大。但如果你話喂講到其他啲如果你話好似即係啲傳統啲銀行股啊咁樣，咁講真，佢哋嗰個盈利嘅能力，即係同埋今年嗰個利率嘅環境，其實個變數好大。你諗下，即係唔係多嘅，講緊一個月嘅時間，即係聯邦基金嘅目標利率本來係大家都歌舞升平2厘2厘25嗰啲位係 bling bling 咁樣，跟住而家講緊翻去金融海嘯嗰啲水平，而個股市亦都係會由高位跌兩成，即係講真，比我預期仲要係急同快㗎，即係呢一個下跌。亦都喺而家呢一秒鐘睇到亦都真係冇人預測到啦。即係歐美嗰個疫情嗰個嘅即係惡化情況係嚟得咁急啦，即係比起即係內地而家即係確診個案係多咗13倍，咁你世衛都講話真係大流行啦，而家真係冇辦法啦。咁所以呢啲嘅因素，我諗繼續都會困擾市場情緒。 咁啊，頭先就講咗啲穩陣派啦，講咗啲公用股啦，以至回控啦。咁啊，有啲散股民即係日日都喺屋企啊。被逼冇得翻工嗰啲咧，咁啊冇辦法望住個股海咧，都真係咧有一種咧失之交臂嘅感覺啊嚇。咁啊，其實有冇啲短期操作咧？近排有冇啲股份即係大家又可以睺下 ？Dicky， 你覺得？ 嗱，我諗嗱，即係當然冇啊，因為而家呢段時間即係大家如果你話日升日跌咁，你話我要捉啲反向啊、槓桿啊，或者係其他啲衍生工具，咁就係個好高手囉，只係適宜，因為你諗下，即係佢彈又可以彈得急，但係跌亦跌都跌狠嘅咁。咁當然係港股個波動性係相對地比外圍美股係有細返啲嘅，因為人哋就係歷史高位跌落嚟，我哋就唔係嘅。咁但係喺呢一秒鐘，你話有冇啲好穩陣嘅選擇呢？咁我都真心講，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話啊，即係頭先我講避險嗰啲，咁梗係相對穩陣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係、哦、要即係火中取栗嘅咁樣，咁即係喺而家呢刻 我都會覺得你話喂同股不同權咯幾隻咁，哇急跌喎、咁樣，咁鬧下佢博反彈一兩日咁樣，嗰種咁嘅即係挫上挫落咧，又唔係話揾唔到機會。但我諗就即係投資者要明白，即係就算 home office 其實都係翻工㗎，唔係就係炒股票㗎。咁所以咧，即係都係要即係睇住個波動性咯。咁唯有就少少地咁樣買咯，就唔好話瞓身咁落去咯。 嗯，咁啊控制住碼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本人冇持有，唔該曬。 好，唔該曬，聽日傾過，拜拜。 好，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幹事、外務宣傳林志聰。 首先啦，即係個人嘅衞生先啦，譬如個儀容啦，嚇整齊啲。我哋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咧，每人每架車安排一支都唔細嘅600ml嘅搓手液俾啲乘客使用嘅。我個人嚟講啦，盡量都唔開呢個冷氣噶啦，開一下窗啊，等嗰啲空氣流通。咁啊，反映咧個啲乘客咧都可以接受嘅 ，OK 嘅。的士咧係可以話係好高危嘅，咁但係亦都係比其他交通工具有優勢咧。譬如鐵路啊，又或者巴士咁咧，因為我哋唔係一個密封空間啊嘛。我哋咧每個司機咧會有配備一個口罩嘅。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咧亦都咧，只要每一個禮拜嚟咧，我哋就會派10個口罩俾你哋嘅。亦都有提提大家啦，嗱，我哋自己戴口罩之餘咧，請咁多位乘客咧，希望你哋都盡量佩戴呢個口罩。如果你真係突然間啊冇啊，我唔記得戴咧，即係我哋都盡量會呼籲各位會員有多嘅，希望你可以俾個乘客佩戴，咁啊保障大家安全。我都建議大家行家啦，有支噴霧喺度啦，盡量噴。用多啲，唔好慳啊！我都知道大家可能好難揾嗰啲搓手液或者濕紙巾，盡量每個乘客攞一攞，其實噴一噴，尤其是一啲譬如一啲扶手位啊、找續嗰陣時啊，大家小心啲咯。咁啊，政府運輸署多啲指引嘅，不外乎都係戴口罩啊，盡量每日收工早晚兩間。交間嗰陣時都抹乾淨嘅車廂啊，尤其是車廂，因為咧以前咧我哋好多行家咧就係、是、最緊要即係個車殼啊、玻璃啊乾淨。咁其實而家內外咧，我哋都加強咗啦，好多司機都加強咗，用任何消毒劑啊、噴啊、抹啊，已經係我見到包括埋我自己啦，盡量都抹到就抹噶啦。我亦都呼籲啦，咁多位師兄啦，因為咧即係派發呢啲抗疫物品啦，都要需要啲人力啦，希望咧咁多位咧如果有興趣咧可以聯絡。的士司機從業總會啦，咁啊做一啲義工幫手派發之餘咧，咁其實我哋已經組織咗一個抗疫車隊，咁樣就希望咧俾個乘客有信心。你嚟落 order 咧，我哋會一個承諾就係司機會有酒精搓手液俾你，同埋我哋會佩戴口罩。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訴彭爺爺的一件事。 睇完股市，听完同心抗疫，当然有朱海婷 Heidi 啊，同我哋讲下俾彭爷爷听一件事。Hello Heidi， 早晨 Heidi。 Hello， 继续有我喺呢度吓。今次咧讲俾彭爷爷嘅事咧，其实都同整体个即系可能市况啊，或者经济情况有关啊。嗱、以往咧，我谂你都中意去便利店噶啦，因为永远都系全年无休啊，总有一间喺附近啊，同埋24小时营业噶嘛。但系咧，都因为呢一个嘅经济嘅情况咧，其实留意到咧，唔单止香港咧，有一啲便利店咧系提早休店啦。其实个情况蔓延到去日本同台湾咧，原来都几严重、啊。因为咧，即系啲人流嚴重不足啦，同埋都即係經營好困難啊！喺日本咧，尤其是講下咧，好多係郊區嘅便利店咧，都真係 sorry 啦，都要 sayonara 啦。例如喺舊年咧，計翻2019年11月度咧，都已經相繼咧有成8间咧啲嘅便利店咧，就唔再係24小時營業，就由咧一啲我哋好中意嘅嘢。就是那些自動售賣機呢、就去取替了一些譬如很重要的飲品啊，可能有些日本人就是他們有一些食煙的那些煙仔啊，甚至乎一些很重要的用品啊。那計計埋埋現在呢，日本方面呢都有成超過400间的便利店呢都已經不再是24小時營業了。 哎呀。 那另外呢去到唔同地方啲便利店咧，其實都好多地道嘢嘅喎。例如日本嘅，可能小白啊，或者我咧，都會中意去便利店度買啲 oden 啊，係咪啊？ 係啊係啊， 嗰啲有湯有獅子手魚蛋 關東煮 咁樣食嘅啦。係啊，關東煮啊。咁去到台灣嘅，有啲便利店你可以買到地道嘅珍珠奶茶啦，即係對夜媽媽好想飲都可以為你止渴嘅。咁啊，如果泰國啦，曼谷好，又或者咧，即係一啲比較係即係度假嘅地方嘅便利店咧， 唔使驚啊，冇戴泳褲啊，冇戴泳帽啊，冇戴泳鏡啊，其實一啲連落水啊，一啲係水上即產品都可以買到，咁所以希望咧，即啲便利店嘅生意咧可以堅持到啦，即係令我哋提供俾我哋嘅方便，無論係世界各地，都仍然係俾到我哋啦。 係咯，但係嗰啲便利店咧，如果你話有賣嗰啲水著啊、泳衣咧，啲尺碼係咁齊㗎 ，Heidi， 有啲可能好大個 pat pat 嘅，有啲可能好細個嘅，齊唔齊㗎 ？size 足唔足？係啦。 我估生次足，但可能數量就唔係話好多咯。咁你唔好同一時間用佢，咁應該真係必須要喺危急嘅關頭要買嘅，都應該可以幫到手咯。 係啊，可能有啲朋友咧需要喺某一啲嘅時間，突然之間，哇！呢一刻，哇！點都要衝落個海嗰度游一游水㗎啦。有啲特別原因啊，我唔知啦。 係啊，可能係咁樣啊嚇。好啊，咁啊轉個頭再同你傾偈啊。唔該 ，Heidi。 唔該 ，Heidi。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卫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以称为全球大流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记者会话，疫情的传播程度和严重性令人深感忧虑，因此评估认为新型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以称为大流行。他说过去两星期中国以外的确诊病例增长13倍，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数目增加2倍，未来几星期预计确诊病例数目、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数量还将会进一步攀升。他说以前从未见过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他再次呼吁各国采取紧急积极行动。纽约股市下挫，三大主要指数收市跌半成。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算是全球大流行，引发投资者忧虑情绪。道琼斯指数收市报23553点，跌1464点，指数较上个月创下的纪录高位跌超过20%，确认已经步入熊市，是金融海啸后首次。纳斯达克指数报7952点，跌3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41点，跌14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后发表讲话，交代联邦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1000宗，死亡人数增至最少37人。最新公布的死亡病例四宗来自华盛顿州。特朗普早前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已经充分准备动用联邦政府一切权力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多个参议员准备联署信件，要求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联邦救灾部门可以动用一笔$400亿的救灾基金协助地方政府对抗疫情。意大利新增2300多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累计12000多人染病，再多196人死亡，累计827人不治。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处于全国封城状态。总理孔特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新一轮措施，除了售卖生活必需品，例如药房和食物店铺之外，其余商店、酒吧、餐厅和发型屋等将会关闭，以遏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至于西班牙和法国的确诊病例都超过2000宗，分别有40多人死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8911点，跌501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5美元，卖出1646.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9， 日元 104.39， 瑞士法郎 0.938， 澳元 0.648， 加元 1.379， 新西蘭元 0.627， 人民幣 6.961， 英磅對美元 1.282， 歐元對美元 1.128。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上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七林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湾位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湾位快线有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咁受七行道南嘅意外影响，而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8:37嘅时间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啊，净系有白元喺度，白元浩喺度咧，讲漏咗自己个名添，净系有白元浩喺度唔够嘅，今日揾翻彭爷爷出嚟啦， 梗系啊，唔会净系得你白元啦，点都要有我程振噶， 真系阴功，自己个名都噏少咗个字，今朝真系未食早餐， 你啱啦，晨光第一线都系简称晨光嘅啫嘛， 咁又系，你又啱嘅， 啊好啦，咁啊白元， 系啊，点啊程振， 系，咁我哋咧这个时候呢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看看报章新闻焦点啦。今天呢各大的主要中文报章呢的新闻呢都是继续离不开这个新冠肺炎的情况啦。先来呢在彭仔手上呢有来自今天明报的头版头条的。咁係講到話咧，世界衛生組織咧，尋日就正式宣布啦，就係將之前官方證明為2019冠狀病毒病英文COVID-19呢一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咧，就列為全球大流行啦。 咁而總幹事譚德塞咧就形容世衛日以繼夜評估疫情爆發，佢話咧：我哋對疫情令人擔憂嘅散播同埋嚴重程度，以及對各國令人擔憂嘅應對遲緩程度深感關注。因此呢我哋评估呢个我哋系指世卫啦，就呢一个嘅 COVID-19 呢一种嘅病毒呢可被描述为系全球大流行啦咁讲。但系佢呢就话呢最新评估呢并未改变世卫对病毒威胁嘅评估，亦都唔会令世卫行动又或者系各国应该做嘅事呢系有何改变咁讲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他强调就不会轻率或者马虎地去使用全球大流行这个词语的。他说这个词语如果是被误用可以造成不合理的恐惧，又或者是不恰当地去接受认输，造成不必要的苦难和死亡这样说。他又提到呢就过去两个礼拜中国境外的个案总数增加13倍，出现感染个案的国家增加2倍，咁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呢确诊以及是死亡个案呢都是会增加的咁话。咁而呢一场呢从武汉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呢应否被列为是全球大流行呢，其实一直呢都有争议嘅。咁但呢世卫就并冇明確規則呢係定性咩係全球大流行㗎，即係冇话要达到咩嘅指标呢就叫全球大流行，原来冇㗎喎。咁佢哋嘅发言人呢上个月底呢係向明报呢就话啦 ,2009 年啊世卫为流感制定嘅六级警示机制呢虽然係有全球大流行，但嗰个定义呢以及指引只係适用于流感嘅啫。咁而谭德塞呢寻日都承认啦喺之前呢就从未有冠状病毒呢係引发嘅大流行嘅情况啦。咁所以今次呢都係算係几罕有同埋都几首次啦吓。咁啊呢个嚟自呢今天呢明报嘅头条报道嚟㗎。 好，唔该晒彭仔，再睇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头版报道。咁讲到呢就係香港寻日亦都新增9宗嘅新型肺炎确诊嘅个案啦吓。咁累计呢就去到129宗啦。咁数字咧继续会有改变噶。另外亦都有一宗咧疑似嘅个案。咁9宗新增嘅个案入边，6宗咧就系属于埃及团噶。咁该团全团人员先后证实中招。咁埃及政府对外宣称全国仅仅咧系只系有59宗嘅确诊个案。咁故此埃及不在香港围堵名单入边。咁但系香港、美国以及法国等地却接连有市民咧到访埃及之后咧就受到染病噶。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昨日夜晚接受报章访问的时间指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病毒检测技术落后，官方公布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变相就是一个叫做隐形疫区，令到外界就低估了他们的疫情，提醒市民减少外游。同时香港厘定围堵政策的时间不应该单单只是看有关地区的官方数字。这样说看回这个旅行团在3月6号乘坐就是土耳其航空 TK695 经济舱，由埃及开罗去到就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再由伊斯坦布尔乘坐土耳其航空 TK70 经济舱，在3月7日就来到香港。曾经乘坐这两班航班的相同机舱的人士请致电卫生防护中心的热线。咁啊，医学会方面啊，亦都指出啊，如果有团员先喺香港感染，再喺旅行团传染其他团友嘅话，佢哋不会近乎同步病发。咁啊，佢哋全部人啊，都系两日内全部确诊，估计佢哋咧都系喺埃及同时间咧系感染噶。梁志超亦都指出啊，市民可以咧从死亡人数推测一个地方嘅疫情严重程度噶。确诊个案少，可能只系显示当地政府未有足够嘅一啲检疫措施噶。令到患者隐藏在社区里，即使有地方未出现大规模疫情爆发，也不建议市民现时继续按住计划出发，因为世界各地都可能会出现疫情，譬如参观景区、景点的时间可能会被传染。以上来自文汇报方面的头版报道。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係睇《東方日報》。咁《東方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主要咧係集中咧係講有關於咧喺呢個香港嘅確診嘅新嘅病例當中咧，其中有一人咧係國泰嘅空姐嚟嘅。咁就用咗呢一個嘅角度咧嚟到去做佢嘅頭條嘅。咁喺內文當中咧講到話，國泰一名咧22歲嘅空姐，上個禮拜5、6號咧就已經係發病啦。咁但係佢咧就繼續帶病上機，即係開工啦，繼續。並且咧就喺一班咧由西班牙馬德里返港嘅航班 CX320 執勤超過咧12小時。咁期間咧係服務過有多名嘅乘客嘅，咁包括咧一名係19歲內地女乘客。咁而呢一名嘅女乘客咧翻到去東莞之後咧，就即刻證實確診。咁涉事嘅空姐咧，尋日自己亦都咧染疫嘅。咁而國泰工會透露啦，同機嘅13名員工咧，需要進行係病毒追蹤以及係初步測試。咁促請國泰增加每班航班嘅口罩數量，去保障員工。又批評國泰通報過慢啦，有同機嘅員工咧，要喺新聞嗰度先得知呢一件事啊。咁而講到香港嘅衛生防護中心咧，傳染病處主任啊張竹君咧，佢指出啦，涉事嘅空姐發病嘅時候，曾經服務一批乘客，數量咧都唔少。咁呢一批嘅乘客咧，會被列為係密切接觸者，正係進行追蹤。而同機有大約咧10多名嘅機艙服務員啦，就同佢一齊工作嘅，咁同樣會列為咧係密切接觸者，係作呢個檢疫嘅。咁至於飛機傳播程度以及係空中服務員是否比乘客更容易傳染機上人員咧？咁啊，張竹君咧佢就表示咧，暫時就冇研究。但是呢，根據過往的中東呼吸綜合症建議，確診者的前後左右呢都是屬於是密切接觸者，而空中服務員在服務過程中或者呢要收集垃圾而碰到呢一些的唾液都未定的，所以呢就相關的乘客和機組人員呢會列入去密切接觸者咯。咁呢個嚟自今天咧《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嗯，咁啊呢一段嘅時間咧，嗰啲消息啊、留言咧都非常之多啊嚇。咁啊邊個真邊個假咧，有陣時都幾難判斷。泰國方面嘅消息就係咁樣啦。係啊，嗱，泰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啦，確診數字持續增加。咁啊，路透社尋日咧就報導指出啦，泰國取消香港、南韓、意大利嘅免簽證安排。咁但係後來啊，泰國駐香港領事館一度發文澄清，咁啊泰國政府未有取消香港免簽證安排，咁啊指香港啦、澳門嘅特區護照免簽證入境不受影響，咁但係去到夜晚咧，又撤回咗呢一個嘅報道啦嚇。咁啊，泰國嘅出入境措施發布混亂咧，其實都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啦。咁啊，其中咧喺今個月嘅5號啊，路透社曾經亦都報道過泰國咧就要求入境香港人啊需要自我隔離14日。咁話到啦，如果出現病徵，將會被直接送到去當地嘅醫院。啊，如果違反咗隔離規定嘅人士，當其時更加話到可以咧就係罰款20,000元嘅泰銖嘅。咁啊，啲消息咧，希望真嘅消息先至傳出嚟啦，唔好咧呢頭出咗嚟，跟住又好似朝令夕改咁啊！我哋都唔知点适应啊！ 是啊，咁啊，所以就如果系自己有啲嘢系唔肯定嘅话咧，咁啊最好其实就要多睇多几个唔同嘅资料来源啦。最好咧，即系如果佢系呢一个话系泰国方面佢哋政府发出什么什么或者系做啲什么嘅决定咁最。叫最正宗的消息来源，你梗系去翻人哋嘅泰国领事馆个网站嗰度去 check 嗰个消息有冇啦。 冇错， 即系起码就唔系周围去问下你隔篱左右嗰个啦，佢未必知啊。 我串我而家搞到好似吓。 系咁啊！呢一個咧都係需要大家咧，即係醒目啲啊！好啦，跟住轉睇下呢個《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咧今日嘅內頁要聞當中咧就有講到呢個疫情啦，去到喺其他嘅國家咧嗰個狀況究竟而家點樣啦？譬如喺美國啦，咁啊呢個文中咧有咁樣報導，就話美國咧擴大咗係對呢一個新型肺炎嘅檢測嘅，咁啊確。診宗數咧，前日啊隨即飆升去到咧超過1,000宗， 咁而紐約州嘅一個城市啊，新羅謝爾咧就出現咧係集體感染嘅。咁當局咧係將嗰個地方咧係方圓 1.6 公里嘅地區都列為封鎖區，並且首次係出動啊國民警衛軍去協助受影響的居民的。咁而紐約州呢而家就有至少呢173宗確診嘅個案嘅，咁當中呢有108宗呢都係嚟自呢頭先所講嘅嗰個紐約市嘅城市啊。咁而另外啦，亦都可以睇埋呢就係歐洲方面點樣呢，呢一個嘅新型肺炎呢喺歐洲亦都係急速蔓延嘅。咁疫情最嚴重嘅意大利呢就確診病例突破10,000宗嘅。英國國會議員啊兼衛生部次官咧阿多里斯咧，佢亦都染病喎。咁佢近日咧曾經喺國會就同好多人接觸過，包括咧英國嘅首相啊約翰遜嘅嚇。咁啊呢一啲嘅情況咧就日日咧都好多時候都唔同嘅變化嚇。咁大家都緊貼住呢一個嘅新聞啦，就可以了解更多咧而家個進展究竟係點樣啦。呢個嚟自咧今天《蘋果日報》嘅新聞嚟嘅， 好唔該曬。咁啊，跟住再睇埋嚟自《星島日報》啊，咁啊咁多嘅消息咧，都可能真係影響到我哋嘅樓市啊嚇。咁啊，《星島日報》方面亦都講到經濟面臨下行之際，咁啊近月新冠肺炎疫情咧亦都嚟到啦，喺兩大負面因素夾擊底下，咁啊拖累樓價逐步回落。咁啊，根據翻《星島日報》追蹤20大屋苑，由去年7月至到而家為止樓價嘅走勢，反映咧就係過去8個月期間啊，咁啊樓價經歷咗反修例政治事件之後咧急速下调，咁今年咧再饱受咧就疫情打击，令到楼价咧就连跌两次。咁一般嘅大型屋苑楼价跌幅咧，亦都系超过10%噶。咁《星岛日报》咧就统计去年七月至到而家为止啊，20大屋苑楼价嘅走势。咁啊，8个月期间当中有18个嘅屋苑楼价呈现跌势噶，跌幅介乎于1%至16%噶。啊，其中有啲例子噶，包括咧就系小西湾嘅南湾半岛跌幅更加厉害。咁啊，屋苑咧喺去年七月啊，平均成交嘅尺价就19,318蚊。咁啊，其后楼价逐步回落，再加上今年一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啊，呢个屋苑咧更加有住客出现肺炎確診的個案，交投量急跌之餘，業主放售心態亦都轉趨軟化，減價盤就可以話就此起彼落了，拖累樓價逐步回落。今個月最新的成交尺價就16,254元，8個月之間累積就係急挫16%。有專家分析啊，自社會運動開始之後，已經令到唔少打算嚟香港置業嘅買家或者投資者卻步。咁部分香港人更加選擇移民，咁令到樓市交投短暫冰封。咁即使政府喺去年十月放寬按揭成數之後，一度刺激市場購買力釋放，咁但係突如其來嘅新冠肺炎疫情，令到樓市再次充斥住一種觀望嘅氣氛，有投資者選擇沽貨離場，反映业主对后市的信心其实麻麻地嘅啫，咁相信上半年的楼价将会下跌大概10%噶。咁以上嚟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系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咁啊，睇翻市况啦，琴日港股表现都麻麻地啊，咁啊，要跌啦，跌160点啦，收报咧25,231点啊，吓咁啊，个沽空额都几高啊，睇翻咁啊，今日咧港股方面有冇机会都系受啊美股咧琴日大泻影响啦，令到港股咧进一步沉底咧。 系咁，如果你话睇翻港股嚟讲，咁今日都可能系进一步沉底，因为你见到美股寻晚隔夜都其实都跌咗千几点啦。咁我哋就见到，咁如果你话短期嚟讲，咁我哋就觉得，即系你话都系始终都会受过个美股拖累嘅，即系港股。咁我哋觉得都系，咁我哋就觉得应该唔会跌咁多嘅，但系应该都可能会 test 25,000点个水平先啦。咁但系我哋就都觉得，就其实你话喺呢一个水平，我哋觉得都差唔。 都是底嚟嘅。因為如果你話其實你睇翻港股咁，其實我哋都覺得暫時嚟講個估值其實都係抵嘅。咁同埋因為你話其實你話雖然見到個美股個反應比較弱，但係你話港股始終即係你話之前即係啲其實已經反映咗唔多唔少俾呢啲負面嘅因素啦，例如你話即係個社會事件啊、疫情啊、即係個中國經濟差咁呢啲即係同埋即係呢啲咁嘅因素，其實即係自從一路以來，其實都喺個港股其實係有反映咗嘅，所以其實美股就冇嘅。咁所以我哋就一路覺得港股其實個防守性應該暫時講可能會大過美股，同埋你話即係個即係同埋短期內，我哋亦都覺得你話有個即係我哋覺得就係中國繼續會推出刺激措施啊，美國亦都可能會推出刺激措施，咁呢個亦都可能會帶動翻個港股向上。咁所以我哋覺得中線我哋就覺得係 OK 嘅，但係你話即係短線嚟講，咁今日嚟講，我哋覺得都可能係會繼續即係試下個25,000個水平先嘅。 嗯，咁啊個別股份就有啲北水繼續積極掃貨喎，咁啊睇到譬如建行嗰啲咧錄得淨買入咧16.9亿啊嚇，咁啊係咪內銀股都有啲運行咧近排？ 咁我哋覺得你話，如果你話睇翻啲防守性嘅股份，咁譬如你話內銀，咁其實都具備一定防守性啦。咁同埋亦都見到，即係個 A 股其實亦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強嘅。即係如果喺環球股市嚟講，即係近排，咁亦都見到即係北水係做緊嘢啦。咁亦都見到係有資金流入嘅。咁所以你話，咁北水通常都係買一啲大型啲嘅股份啦，同埋你話如果睇翻內銀嚟講，感覺息率其實而家都係相對高，股值亦都係比較平，咁所以即係你話大升就可能係冇佢份，但係你話如果純粹係當一個即係而家近期嚟講，即係啲人可能揾啲防守性比較高嘅股票，咁即係呢個內銀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啩。唔該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嚟啦！同心抗疫 #hashtag 有话梅姐 ，Hello， 早晨，话梅姐。 Good morning， 阿欧同埋小白， 早晨，马梅姐，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朋友，早啊！我今朝咧就想同大家一起做一个小手工， 好啊，嚟啊， 好唔好啊？ 好正啊！ 嗱咁咧，可能我未讲你系知正嘅， 我可以喐下啲手指啊嘛，灵活啲啊嘛。 嗱咁咧，点解要做一个小手工啊？咁系因为咧，发觉咧，而家咧大家戴住口罩啦，好多时候啦，去到食肆嗰度咧就好肆无忌惮咁就会除低个口罩，但系除低咗口罩之后咧又唔知点摆好、啊，因为转个头你食完嗰餐饭你又会戴翻个口罩，你唔想咁浪费啊，咁快又掉咗佢，系咪换咗新嘅唔好啊嘛？系咪？咁个又未残未剩，咁于是啊，点样可以咧保存呢一个除落嚟嘅口罩，第一阵又可以戴翻，又唔会令到佢污染呢？咁当然咧，有啲朋友就咁搵纸巾包住啊。或者拿一个保鲜袋入住吓，同埋信封入住都可以。不过咧，我话梅就谂到一个咧小手工咧，可以动一动脑筋啊，喐下手咧，剪两刀咧就可以搞掂，又可以咧有一个咧好好用嘅口罩存放套啦。 好， 咁点做咧？嗱，你拿一个胶快乐。 系。 普通膠灰佬都係兩塊膠夾埋一齊啫嘛，係咪？係啦，嗱咁呢個膠灰佬咧，我哋放低佢喺台面嘅時候，我哋咧就預翻咧一個口罩嘅 size 咁多嚟到咧，將呢一個嘅膠灰佬咧就分咗佢咧，即係長方形咁樣咧，分佢做咧三層，將個膠灰佬分佢做三層。隔三層 是 好易分咗啦，已經 分咗啦，已經 其實真係好容易嘅一個 A4 size 嘅 file 咧，佢真係差不多咧，就真係係三分一個口罩 size， 三分一個口罩 size 咁樣咯。 係 嗱，好啦，咁你咧有三 間咗佢三層啦，係咪？咁之後咧，攞個鉸剪出嚟咧，就將最頂嗰層，最頂嗰層意思即係話咧，係最係兩塊膠片咧，係抹得開嗰、那個，即係唔係佢嘅底部咧，係兩塊膠咧係黐埋咗，咁啊個底係咪？ 係。 係啦，咁就將佢上面最頂嗰三分一咧剪走佢。好啦，剪走佢之後，咪剩翻三分二啊？ 系 好啦，呢三分二咧，咁咧其实就有啲人咧会谂住，咁不如我剪走埋嗰三分二，剩翻最后嗰三分一，就系咧， 咪有三分咯。 系啊，咁最同埋咧最后剩翻嗰份咧，佢嗰个底啦，同埋嗰个侧边嗰条边咧都系黐实咗嘅，咪可以啱啱好套个口罩落去咯，系咪？ 系咪咁啊？就系、 是。其实咧可以系咁嘅，不过我就觉得咧，咁样实在咧唔够好。咁所以咧，我就请大家啦，系剩翻嘅呢三分二咧，我哋将其中嘅一面嘅三最顶嘅三分，剩翻三分二嘅最顶嘅三分一，就其中嘅一面咧，你剪咗佢。 系， 咁你咪仲有咧，就系我唔知道你系左边定右边啦，即系总之仲系剩翻一面咧，系咪？ 系。 咁你嗰面咧，咪可以向下接落嚟啦。 哦，系喎、哦。 你向下接落嚟，咁咪变咗一个好似胶顺丰咁咯，好好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用快佬自制口罩全放头，到食肆除低都唔怕。唔知 道东大学湾位咧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观塘方向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路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啊，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星河名居。咁另外咧，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青龙头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小榄。啱啱收到最新消息，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理工大学湾位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晴天跑， 落雨跑， 思水混乱跑， 一片空白照跑， 为健康更加快脚步 跑， 有种信念。要跑， 跑道上每个跑手都有自己跑步嘅理由。 电视节目有种信念，要跑二，跟随卢口音、汤仪、伍家谦、胡乐贤、Sammy at Color 等，以及专业教练踏上跑途，练跑更练意志。 星期日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问下牵情及喜情计划部门主管钟基义女士，严重残疾人士生活上面会遇到啲乜嘢困难呢？ 佢哋都比较难去独立咁样去社区生活啦，因为佢哋身体上或者智力上嘅限制啦，佢哋喺起居上面或者飲食上面都唔能够独立咁样生活。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杰堂呢个你都啱，佢好似细你好多喎。 我私分睇得出咩？ 咁其实睇唔出嘅，不过佢系细一啲。 咁我系咪真系冇行啦？ 有冇行我就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佢哋会讲子弟恋啊。By the way， 啊，杰堂你今年几大啦？ 关你咩事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9:08啦噃，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当然要呼吁下电话啦，1872388啦，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啊无论系帮啲学生打气啦，因为将近啦，即系 DSE 杀通埋身咯， 系啊，同埋今年嘅 DSE 咧，即系又有呢、這个。疫情喺度啦，即係令到大家個心咧都有啲唔係咁安樂呀，但又要去考試， 所以就要大大力 咁樣，更加需要打氣， 唔係打佢哋，係打氣呀，1872388咁啊，打電話嚟啦，咁啊轉個頭我哋接你的電話啦，咁啊安排喺稍後嘅時間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就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啊，咁啊將正能量咧發放開去啊，星期四嘅早上咧，創業 O2O 今日嘅嘉賓咧係莊端儀啊，咁啊大家依家咧成日都足不出户啦，咁但係又想有靚嘅海鮮食，又可以有靚嘅炸魚皮， 有辦法啊？ 係啊，佢就開咗呢個咧叫做外賣海鮮嘅。app 啊吓，咁啊一个网店咁啦，就系、是其实你 即系点啊？譬如我要买条鲳鱼拣鱼嘅， 系啊， 咁我开个 app 出嚟，咁佢帮我拣埋鱼啊？ 系啦，佢有一个套餐嘅，咁、那个套餐咧就系、是、譬如啊，你要一个平淡嘅海鲜餐咁样啦，咁可能小白你中意食鲳鱼，咁佢咪帮你有一条鲳鱼咯，跟住再加可能一斤虾。跟住咧就再跟咧三隻原貝，咁全部都幫你處理好曬， 套餐咁樣噶， 係啦，處理好曬咁啊，湯曬咁樣。 冰鮮嗰啲唔知有冇做埋咧？ 冰鮮佢少做喎，佢通常做新鮮嘅喎，因為好多時咧你成日叫做外賣速遞呢啲咧叫做食材啦，好多時就係可能已經瞓咗覺嘅啦嘛，條魚咁啊，佢就堅持唔做呢一件事情出嚟咯，即係太冰鮮，講真啦，即係個感覺都唔係幾好啦。講真，你依家買到翻屋企煮，你都希望。在家煮或者在家食的都是比较新鲜。 咁、哦、有些送菜又真的要冰鲜的。是不是譬如黄花鱼是不是都要冰鲜的才有蔬菜黄花鱼的嘛。 是啊咁啊色随专变。不过呢啊估不到这一门生意呢又可以呢逆市求生。即刻听下个访问啦。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电话旁边有庄端儀早晨。 早晨 ，Hello， 大家精神。 系啊，大家精神神啊吓，咁啊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咧，唔知道会唔会喺屋企啦食下啲零食啊吓，咁啊我知道咧，庄端儀咧近排都开咗一个喂专卖零食嘅，仲要咧卖一种咧，我自己觉得咧啊会系咁食嘅，系咁卖系咁食，但系咧又超邪恶嘅，佢炸鱼皮咁啊。端儀點解諗住咧？一開始嘅时候引入呢个零食？ 呢个咸蛋鱼皮咧，咁第一我自己好中意食啦。做食物是我觉得最开心的啦，因为你每日工作回去就梗系要食下嘢减下压的啦。第二就其实跟我起步的第一个事业有关联的。因为我第一个事业嗰个咧就系、是、卖呢个海鲜速递嘅，将啲海鲜朝朝洗好、切好、整处理好晒、汤晒噶咯，好新鲜嘅，送去你屋企，你 order 送去你屋企，俾你自己蒸嚟食又得。BBQ 又得咁样样， 咁啊有冇你身边啲人有冇采用呢个服务？譬如杜文泽咁样，即系话喂，如何为何宵夜你肚饿咁样，跟住突然间喂就系、是、你呢个送咗条鱼 一个煎条鱼咁样食系嘛？你身边都广结善缘啦，好多朋友去帮你咧，有冇令到你啊？即系几样嘅业务啦，头先话鱼皮以至海鲜速递嗰、那个生意咧，都喺呢一段时间咧，反而咧爆到上去啊，逆市向上啊吓！ 咁我又唔敢讲逆市向上，但係就唔係算跌好多囉。我已经觉得好好开心㗎喇。大家都唔敢出街，同埋其实大家都面对緊个困难。咁可能喺食嗰方面都唔敢花费得太多。即係始终我觉得海鲜生物民心都系贵嘅。係啦，即係可能觉得啊，我出街都会俾人呃嘅。咁点解会做呢样嘢，就係因为我哋嘅背后系个海鲜批发嚟嘅。咁变咗我哋可以呢做一个好性价比高嘅海鲜餐，同埋我哋卖服务嘅养懒人嘅，我哋諗住 係点 呢，留喺屋企得㗎啦，我哋帮你整好晒就送上嚟啦咁样。 尤其是呢好多女朋友啦，或者啲老婆呢好想呢煮啲嘢俾个老公食嘅，但係呢好老实啦，行到去街市呢又好怕嗰啲鱼腥味，跟住係啦，又驚俾人称鱼嘅时候喂呃称喎咁样。 係呀，係瞓咗觉原来。 係咩瞓咗觉，哎呀咁样。即係点煮都唔会煮得好啦，嗰条鱼原来係挂咗两日㗎啦咁样。咁所以你呢个咁叫速递叫海鲜服务呢，就真係帮到手喎。係咪都可以去埋轮啊汤埋咁样㗎，我想问下。 汤晒㗎啦，汤晒退晒轮，直情係处理好晒，同埋係真係嗰朝嘅即日汤。咁就晏昼傍晚咁就送到嚟㗎啦。咁所以其实真係好新鲜囉。咁同埋我哋控制嗰个人均嘅人头都係200-300蚊一个人。变咗其实性价比係好高，你已经有八样海鲜啦。即係可能有龙虾，有啲日本原贝啊，有啲鲍鱼啊，有一定有条蚁啦。 係啊， 仲有蟹啦。咁 喂，你讲緊人均200-多蚊，头先你讲多几次咩鲍鱼龙虾同鱼。 係啊，哇，你300。 咁抵玩嘅啲价钱，坚庆楼啊， 坚噶，所以其实即系睇你有啲有长脚蟹添啊，啲套餐咁我啲可能贵啲咯，即系你除翻嘅人头嘅。 梗系啦，因为食材嘅成本本身都系值钱噶嘛，你好简单，你去到超级市场，喂两三只长脚蟹脚，咁可能已经话要一个90-多蚊以至100-多蚊啦咁样，咁再加埋产地咧，咁嗰啲又再 mark up 多啲，咁你讲过嗰、那个价钱，我就觉得哇都几实惠喎。 系啊，我哋嗰啲长脚蟹系新鲜嘅，唔系冰鲜嘅，即系送到你屋企咧系仲喐嘅。 咁点？ 系啊，嗰阵时做埋大闸蟹都系仲喐嘅，咁所以其实都口碑系一定有嘅，都好开心嘅，咁样。咁同埋一冻咧就打边炉咯， 系 一打边炉咧就谂起嗰啲鱼皮，咁、所以咧就不如就做埋呢个鱼皮啦。大家认识嗰啲咸蛋鱼皮都系嚟自新加坡嘅。我呢个系嚟自马来西亚嘅，咁其实马来西亚资源好大好多噶嘛，大家都知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啊，我食咗比较咗，即系买花旦花香，我真系觉得自己嗰个系好食啲嘅咧，咁样即系个仔靓啲咁样。 见到你咁卖力咁去宣传，点解咧？好明显当生意真系你噶啦，买一包鱼皮，嗰一包鱼皮袋落你个袋，究竟啊？由呢个速递海鲜，再加上依家咧一个叫做零食鱼皮嘅生意咧，究竟俾你学到啲乜嘢，可以同我哋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嘅听众分享翻呢？ 即系其实你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即系你话万死头难，我觉得头就唔系太难，反而你一路去推广佢啊，去培植佢嗰下，我觉得先系难。即系我其实就觉得鱼皮咧已经系这个海鲜系一两年前嘅开始嘅生意嚟噶啦。我都话讲翻嗰阵时嘅概念，就系养懒人，同埋觉得节日出去排队，不如送上门食啦。有时喺屋企食仲舒服，同埋有时食海鲜食到污糟邋遢噶嘛，只手啊嗰啲，咁啊想留喺屋企食。即系其实概念系咁样开始，只不过遇上一啲社会嘅状况、疫情嘅爆发，咁导致大家喺屋企食，咁都希望大家喺屋企食，唔好出街食咁多啦。費事感染啦，咁我哋最慘 cut 單咧，真係有人會 cut 我哋單，就係佢唔聚會啊，即係本嚟6-8人嗰啲，佢唔聚會啊， 係 變咗其實都會有呢一啲情況出現咯，即係我哋係預咗好多好多危急嘅情況嘅，魚皮更加係啦，我係直情逆市 在一個地鋪，即、就是一個超市入面開張， 是 其實每日都是很靜的。 你好勇敢啊！我覺得依家今時今日，當大家都盡量希望早啲結業啊，或者咧早啲翻屋企嘅時候咧，你竟然勇敢地開張，你哋係最勇敢嘅藝人生意人嚟嘅近排啊，好厲害啊！ 咁但係之前簽咗約冇計啊嘛，即已經係拖延咗開㗎啦。咁但係其實喺呢一個後面嘅部署就係我哋其實專係做 online 嘅，即係賣。賣上網，即係同魚皮一樣，係想上網。一路我心態都係將所有嘢都做喺網絡上邊，諗住速遞過去。魚皮都係嘅，咁但係有陣時你覺得有一個實體店幫宣傳係一個好大嘅效果咯。咁嗰陣時就簽咗約啊嘛，咁啊焗住開啦。咁嘅又冇話真係每件事對我嚟講都有好有壞嘅，我都會落去咯。即係一有粉絲嚟，即係變咗自己會再勤力。海鮮我都仲容易做啲，因為佢比較已經多人識咗啦。 係。 咁我宣傳上面，哦，而家我同大家一齊抗疫啊！我推一啲乜嘢嘅套餐啊，或者我有啲套餐多翻啲肉，多翻啲水果，即係等大家影響均衡啲。我幫你行街市，我幫你買曬餸翻嚟，你煮啊咁樣樣。即係嗰種我都仲有得諗啊！但其實魚皮對我嚟講，而家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嚟，即係我好正面嘅。即係面對呢啲嘢，我都係要面對㗎啦，我都係要做㗎啦。咁我點樣可以將佢做好啲呢？或者邊點樣將呢個負面嘅思想扭轉佢呢？就其實喺屋企都換嘅。即係我見到啊，我都有擺上一啲網絡大嘅超市平台，我唔知講唔講得啦。即係嗰啲名去賣，其實條數都唔錯㗎。即係佢買開卷廁紙都搭包零食嘅，零食都 幾好喎、啊、咁樣。 都係需要嘅，係 啊。早嗰排佢哋盲搶紙巾或者盲搶嗰啲清潔用品嘅時候咧，其實零食喺嗰個地方都係需要啫。所以我喺嗰度都覺得啊，好彩實體店其實預咗佢生意唔好咧，即係我都唔敢叫人落去。因為我都怕人哋一出街都有風險。 明白啊， 係啦，只係真係好多謝啲捧場嗰啲朋友、藝人朋友啊，或者粉絲啊，咁我真係會親身落去，哎，你中我陪你中啦、啊，咁樣樣，係咁樣，咁希望大家都唔好中啦、啊，即係咁樣嘅啫。 冇事嘅， 唔係同埋最緊要都係你哋自己做好防禦措施，即係你即係戴好口罩。咁其實個人衞生我覺得係好基本㗎啦、即係洗手，由細阿媽都教到你戴㗎啦，只不過我哋可能以前覺得，冇嘢嘅。懶啫嘛，但而家呢只菌真係堅啊嘛，所以其實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大家都可能學習到好多個人衞生嘅嘢咯。 咁啊，亦都係 壞事裏面都有一件好事啦，係。 咁啊，創業冇話一帆風順㗎，有啲乜嘢嘅創業嘅經驗或者鼓勵嘅説話，可以鼓勵一下啲後生仔、年輕人創業咧？ 咁我覺得咧，你如果喺開始創業嘅時候咧，你真係要考慮清楚。呢、这、一個業務係咪你喜歡？我揀做食嘅，人啊，梗係要食噶嘛。即係我就諗得好簡單。咁當然我亦都見到好多年輕人咧，喺 IG 度創業都會 inbox 我啊，都會啊，你可唔可以支持一下我哋本地啊？有啲好得意嘅服務，例如幫人將一對舊嘅波鞋翻到好新好乾淨。 係啊， 我都有去試嘅。係啊，即係可以大家利用多啲網上嘅平台咯，同埋唔好怕醜咯，都可以 inbox 唔同嘅藝人啊或者 KOL 去。大家如果本地佢都會幫手啊，或者睇下點樣咁去大家互相推廣咯。 咁啊，真係唔好吝惜啊，唔好淨係計住嗰樣嘢。哇，我幫你宣傳咗，咁會唔會益咗你噶？咁樣嗰啲成日都喺度計計算算嗰啲咧，就最好啦。 我就少呢啲嘢嘅，我比較中意資源共享嘅，即係當然當中我都有俾人揾笨，但係我覺得最尾又冇話，即係都係嗰件事都係咁講啦。一件事裡面一定有好事同壞事衍生出嚟、你幾好嗰件事都好啦，其實都會有一樣壞嘅嘢衍生出嚟，所以咪只可以去選擇。你去選擇去快樂，或者選擇去向好嗰方面諗咯。咁當然喺呢個生意上都有危機感，即係我同永遠都有兩手準備咁樣嘅。 真係啊，要兩條腿走路啊！咁啊喺呢度咧，預祝莊端儀嘅兩門生意咧都大賣大成功先啦。咁啊， 希望再多幾門係咪？ 係再開多幾門啊！啊，唔止速遞海鮮，仲可以速遞啲乜嘢咧？啊，真係可能咧，仲有一啲新嘅諗法喎。咁啊，大家藉住呢個訪問內容咧，亦都可以鼓勵到一啲年輕人啦、啊，創業嘅時候咧，可以諗多啲啊，亦都咧勤力啲啊，唔可以停落嚟啊！ 加油，掙扎。 今个早上非常多谢庄端儀，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希望市面回复一切正常，好似吴浩康呢一首新歌咁样啊。 自我价值浓，你赞中自豪，每刻也在乎表数，没赞中面途，演那二世祖搏一铺。自拍扮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真像成功招数，自信像半途，品格再发毛，如此恐怖。想你夸张，我这个梦想至少尽想，我很想无惧这现象，你想改变的梦想，愿望尽是妄想，细胞变坏是难度是正常，强势当自强难这正常，自信再耀扬，未够大雪香，核爆式扶贫都赞赏，话我是栋梁，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无常，至少逐渐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上帝份上脱缰， 吴浩康的新歌名字叫做一切正常，这四个字都挺好听，如果所有东西都一切正常，你说几好呢？ 晨光追踪三十一， 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又系时候咧，等我彭仔程振鹏咧就联同咧，今朝咧系边个咧？系阿刘畅阿畅啊，联同阿畅咧同大家咧介绍一下咧，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嘅选择啦吓。早晨阿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啦，今晚嘅电视节目有咩选择啊？ 哇，今晚多嘢睇喎。 系 系啊， 竟然 系啊，今晚好多嘢睇啊。先讲事不宜迟，先介绍咗今晚八点钟以事论事先。 哦，好，以事论事有咩睇咧？ 以事论事咧，嗱，嚟紧今年九月咧，如无意外就系立法会选举嘛。 系。 咁咧，大家都要做定功课嘅，睇定咧自己心仪嗰啲嗰啲候选人啦，或者啲疑似候选人而家嘅表现噶嘛，或者要关心下自己嗰个选嗰个界别噶嘛。 哦，即系睇下嗰啲界别有冇人欲想话。出嚟競選啦，又或者係有冇啲咩嘅似樣嘅人物啦， 冇錯 啦，俾我哋選民去去做選擇啦。 係啦，咁啊，今晚咧就會同大家介紹啊，呢個功能界別咧，咁有一啲新嘅發展。 功能界別 可能都關一啲聽眾嘅事 嘅 喎。 哦，咁總有嘅。 係啦，咁咧話說，即係民主派咧，啱啱喺年底啦，舊年年底區議會大勝咗嘛，咁啊贏過半數席啦。咁佢哋咧就心喐喐，想喺嚟緊咧呢個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嗰度咧都可以咧分一大杯羹。 哦， 咁咧 都想殺埋嗰一陣。 冇錯啦，咁啊，但係而家咧睇翻嗰個數據啦，即係而家。現行即係除咗超級區議會呢一個議席之外啦，而家三十個功能界別咧就只有七席係泛民嘅啫。 嗯， 咁咧跟住咧佢哋就想而家就話喺飲食界嗰度咧有啲負責人就發起一啲選民嘅登記活動啊。 哦， 就係啦，原來有好多呢一個界別可以投票嘅人咧都唔知道自己選民身份嘅。 哦，即係未登記做選民啊？可能 冇錯啦。咁啊，大家即係睇下呢一個功能界別。 一個新嘅戰場，睇下點樣發展啦。 啊，其實都係嘅、哦。一到差唔多有啲大型嘅議會選舉嘅時候咧，喺前期咧一定係會有多咗其中一種功夫咧，就去呼籲大家登記做選民嘅。 係啊。 咁其實即係你唔好諗住佢叫人去登記做選民，嗰啲人實投佢㗎。系咪先？即系你唔好谂呢样嘢先。咁起码咧，如果嗰个嘅选民登记册啊，嗰个嘅人数咧系越嚟越多嘅话咧，咁其实咧都系代表住一个民主嘅进步嚟嘅。 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即系不论我哋系站喺边一边啊，我哋完全冇话站喺边一边啊，即系喺推动呢一个或者呼吁大家去登记做选民咧，其实呢个都系公民责任，应该要做啊，大家吓。 全对啊，未登记记住登记做选民啊。 嗯，好啦，咁呢个就八点钟议事论事啊。 冇错，咁啊紧接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啦、 啊。嗯。 今晚好 artistic 啊，好艺术性啊，系啦、 啊， 但艺术性得嚟咧又好落地嘅， 咁即系睇得明啦， 睇得明同 即系睇得明 啊，大家都仲要做得到嘅。 系啲咩嘢咧？ 系啦，咁今晚咧就介绍一种艺术嘅手法，叫做和谐粉彩。好似噔噔噔噔和谐粉彩， 和谐粉彩 系啦，咁其实做乜嘅咧？就系、是、直接， 即系画画嘅， 系咪画画嘅？画画嘅，就直接用手指去画画，画呢个粉彩画。 用手指啊，即系用手指染啲唔通颜料？ 就是、应该系粉彩啦，咁、哦、然之后直接用手指去画嗰幅画，而唔系用画笔啊，或者用嗰支粉彩笔嘅。 咁、哦、有几和谐咧？用手指又？ 啊、原来咧就系透过呢一个和谐粉彩嘅画法啦，就直接用手指，就好似小朋友咧，即系细个直接接触周围摸嗰啲嘢去认识世界咁样，从而去令自己咧同即系自己同自己嘅心灵去交流。 哦， 系啦， 即系更加认识自己。 冇错，全对。哦 即系呢啲好嘢啊！即系果然系好艺术啊！ 系啊，但系咧就系即系又可以自己试下噶嘛。 嗯， 咁啊，大家明白啦。而家喺疫情底下咧，大家都可能好唔开心啊。咁、哦、啊，可以透过呢啲嘢去抒发下陶冶性情咁样。 都系嘅，啲情绪都好困扰下嘅。而家都 系咯。 咁啊，睇下呢样和 谐 粉彩，睇下帮唔帮到大家喺舒缓情绪方面啊。 系啦，咁啊，另外咧，日常八点半咧，今晚咧又会介绍一个玻璃嘅艺术家。 嗯， 咁啊，玻璃艺术家即系大家都即系玻璃日日都可能会用啦，但系佢艺术家究竟佢哋点样有呢个兴趣嘅咧？佢、哦、哋去做开发呢一门嘅艺术，又有啲乜嘢血泪咧？咁、啊，今晚会请到呢位艺术。嘅玻璃藝術家同大家分享一下， 一定是會容易打爛咯。嗰啲血淚就係 計親手咯， 打爛就個心血冇咗，好傷心咯。如果仲慘親手，咪有血咯。 係咯，仲有淚添。 啊，咁要留意啊！呢、這個玻璃藝術咧都係嘅，除咗話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可能啲杯杯碗碗碟碟係玻璃做之外咧、嗯，有一啲嘅擺設咧，有陣時見到真係好靚嘅。 嗯， 咁啊睇下今晚呢一個嘅介绍当中咧，嗰位嘅艺术家咧点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唔该晒阿创阿物菜添， 系 你系边个？刘畅啊，戴住个口罩咧，佢焗住我啊，我讲唔到。系喂，唔该晒阿畅，下个礼拜再同你倾过。 好， 拜 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地星期五起限制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旅客入境美国30日。特朗普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交代联邦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他指責歐盟沒有採取足夠和迅速行動應對疫情，歐洲出現多宗病例之後，美國都被波及。特朗普又呼籲國會立即通過減免薪資稅，並且指示財政部推遲向受疫情影響的個人和企業納稅，做法將會為美國經濟注入超過2000億美元流動性資金。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1000宗，死亡人数增至最少37人。世卫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以称为全球大流行。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说，疫情的传播程度和严重性令人深感忧虑，因此评估认为新型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以称为大流行。他说过去两星期中国以外的确诊病例增长13倍，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数目增加2倍，未来几星期预计确诊病例数目、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数量还将会进一步攀升。他说以前从未见过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他再次呼吁各国采取紧急积极行动。意大利新增2300多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累计12000多人染病，再多196人死亡，累计827人不治。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处于全国封城状态。总理孔特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新一轮措施，除了售卖生活必需品，例如药房和食物店铺之外，其余商店、酒吧、餐厅和发型屋等将会关闭，以遏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至于西班牙和法国的确诊病例都超过2000宗，分别有40多人死亡，德国有1500多人确诊，3人死亡。总理默克尔警告，国内多达70%人口，即是5700万人可能会受到感染。他呼吁全国团结抗疫，首要任务是控制病毒传播。有480多宗病例的瑞典出现首宗死亡病例，亦都是北欧第一宗。荷里活著名电影监制韦恩斯坦被控性侵，被纽约曼哈顿法庭判监23年。法庭早前裁定他一项性侵和一项强奸罪名成立。即将68岁的韦恩斯坦性侵女星，导致网络掀起 MeToo 运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晚上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5点，跌685点，总成交金额10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8点，跌221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68.8，跌9.6；阿里巴巴190.4，跌6.5；保利物业68元，跌1.7；中国平安82.25，跌1.7；美团点评91.85，跌3.8；友邦保险69.25，跌2.6。汇丰控股47.6，跌1.05；小米集团11.16，跌5.6；建设银行6.26，跌1.9；中国海洋石油8.1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3.6，瑞士法郎0.934，澳元0.647，加元1.38，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6.976。英镑兑美元1.284，欧元兑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18653点，跌762点。港金现价报152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3.86美元，卖出164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现在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比较挤塞，龙尾排到丽晶花园。揸车朋友这个时间不要走观塘绕道去油塘，最好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在新界葵涌道去大窝口方向，近日葵涌警署一段挤塞，龙尾荃湾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大老山公路可乐厂方向马鞍山，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落斜象山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驚慌和黃亂猛搶之後，是時候重拾心情，加強防疫意識，為你保護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驕傲。香港人繼續努力啊，祝你身體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于乐，今年15岁，我现在在北穗南书院读中三。我在2019年的国际冰联青少年巡回赛香港站 U15 团体项目中拿到冠军，还有在香港甲组排名赛都攞到单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嚟到朝早嘅9:40嘅时间，继续晨光第一线。出面啊1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6%嘅。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白元路同埋欧博。 系 ，hello， 仲要请埋 Heidi 出嚟啊！大家讲下享乐嘢啦 ，Heidi 早晨。 早晨 ，Heidi， 哇，讲玩啊，梗系要搵 Heidi 啦。你好啊。 是啊，小白欧改晨光听众大家好啊，香港19度，我呢刻身处地方就比较暖啲。 嗯。 不过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是。日本的樱花， 哎呀， 日本 不知道有没有得上樱呢， 其实都没得去啦。 是 今年呢，我想如果有每一年呢三四月都会去日本上樱的朋友呢，真的会很失望，因为应该都未必飞得到过去啦。 不過咧，我哋可以喺屋企啊自己種櫻花嘅、哦。 嗯， 好彩咧，我就二月尾咧就決定咗有呢一個嘅行動。咁於是咧喺屋企咧，我就自己咧種咗一盆嘅櫻花，亦都已經開花啦。 哇！ 咁梗係可以 send 個相俾大家睇啦。 好啊，好啊，可以喺屋企花見係咪啊？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啊。 係可以喺屋企花見啊、嗯，小型啦，比起以往去日本簡直係微型嘅花見啦，但都好開心，因為今次咧我自己喺屋企種咗咧，就叫櫻花台球啊。咩叫台球呢？其實台咧就係呢、這個叫做青苔個台啦，球就係球體個球啦。呢只咧係室內種嘅，其實種法用台球嘅做法咧，其實好多植物都得嘅。你想象咧，你種嘅嘢咧係唔需要用泥嘅，平時嗰啲泥係唔需要用嘅，只不過咧係一個綠色嘅青苔波波。咁、那、嗰個波波咧好乾淨啦，即係又唔會係即係烏哩馬茶咁樣啦。咁同埋咧，其實個波波自己咧就已經咧係可以當係一個花盆咁樣噶啦。咁啊，大家如果遲啲我俾張相大家睇，就會想像得到噶啦。咁、變咗咧，我今次都係用咗一個室內嘅台球嘅方法。其實有啲泥土咧已經係即係用咗噶啦，即係叫係用一啲叫做台土咯，即係用呢啲睇落去好似青苔一嚿嚿波咁樣，其實已經有咧有齊曬植物佢哋需要嘅營養啦。咁啊，只係我哋做嘢咧，只係需要咧喺個波波上面俾佢浸下水啊，或者係噴啲水咧，咁就可以 keep 到一個幾我就好穩定嘅狀態，咁當然就得閒曬下太陽啦。其實呢個種法咧，我發現好多啲 OL 佢啲即係翻 office 嘅女士咧，佢哋又想喺室外有啲植物，又唔想有啲泥，佢哋又會驚，哎，會唔會惹蟲蟻啊？或者比較即係瀨氣啲啊？咁就會用呢個台土嘅種法咯。只不過我今次咧就係用台土嚟種呢個櫻花。 喂， 咁嘅櫻花嘅種類咧， 我想問咧， 可以。 是啊，这个种法呢是你在哪里学习回来的、你好像很专家这样、因为刚才由泥土啦到种植的过程到你现在起码即有一个小成就就是啊现在开始开花啦再过多一两个礼拜可能满开啦这样。喂其实即这个资讯或者这个学习种樱花是怎样学得到呢、 其實都係身邊有啲 mommy friend 咧，大家都係中意係愛花之人啦、啊。咁亦都揾咗一啲即係合適佢哋即係一啲種花佢哋嗰個嘅鋪頭，咁佢哋就幫我哋即係準備好曬啲材料啊，整好曬。咁其實我哋即係作為呢個叫用家咧，都好容易可以處理到咯。咁同埋一做即係可能我哋今年開完花之後啦，千祈唔好成日都係咧花開你係中意個盆栽，花唔開你係將佢擺埋一邊。其實繼續咧，你 keep 住係即係下一年啊，即係喺下一年。三月花期之前咧，我哋一路繼續悉心，雖然冇花，繼續係咁樣去培育佢咧，係會有下一 round 嘅，係可以繼續嘅。 哦，長種長有真係好喎、啊！呢啲我啊最中意嗰啲花咧，係可以種好耐嘅。佢今年咧可能個花期過咗啦，但係呢一盆嘅盆栽咧，我仲會得閒啊施下肥啊，同佢傾下偈啊，淋下水啊，等佢咧出年嘅花期嘅時候又可以開啲靚啲嘅花俾我。 是啊，好多人就係咧喺佢即係開完花之後咧，就突然間咧將佢由一百分嘅好中意佢咧，就擺埋一啲打入冷宮噶嘛。但我哋一定要即係呢個堅持咯。喺冇花嘅時候，好似小白講啦，繼續淋水，繼續加啲花肥，咁就等佢慢慢咧有下一做咧。其實當佢有下一做花嘅時候，你嗰個滿足感咧真係好大噶。今次我種呢盆咧嘅櫻花嘅種類就叫河津櫻咯。咁即係通常都係就算喺日本咧三月上旬會開花，所以而家都幾配合個時間 嘅。哎呀，你嗰棵係何津英嚟㗎？何津英好出名咧，特別係譬如夜英，咩叫夜英咧？就係、夜晚上英嘅時候咧、就可以有啲燈咧側邊打埋嘅。喂，你屋企咧如果有何津英咧、可以買多幾盞燈仔翻嚟咧，夜晚嘅時候熄曬燈，淨係用嗰幾盞燈仔射上去， 自己做埋夜英嘅效果、 或者做埋咧即係聖誕節嗰陣時嗰啲燈飾咧閃啊閃啊咁樣咧，跟住又可以影張相啊，又賣 like 喎呢個 hashtag 記得。萨库拉咁样， 但系我嗰个系微型嘅樱花盆栽啫，不过都可以。我谂我一盏灯已经可以打到噶啦。咁我又或者咧，即系得闲咧，我就做埋呢个效果，希望你哋满意啊。OK， 我唔想你哋话好细啫噃，嗰个效果啊咁。 的色啲都啱噶啦，香港都系住开纳米楼，系啊，太大棵樱花点摆咧？ 系啊， 所以少又少嘅靓。 唔知 Heidi 可唔可以即系透露少少咧？系透露少少呢一个樱咧，到底可以喺边一度选购翻嚟咧？吓？ 其实在香港最多人会买花的地方是哪里呢？ 哦， 那并不是说要去到很僻僻的地方才找到。同埋呢，今年呢，如果你今年买，为什么咁好彩，他就说呢，原来往时呢很多时候是二月头二月中呢，啲男仔会买呢个小盆栽呢，就送俾女朋友，就话唉，我对你嘅爱系永恒嘅，啲花系唔会凋谢嘅，一年之后又一年。但就系因为今年呢，无论日本同埋香港呢，其实都系即系之前呢个天气都麻麻，即系阳光唔系好够啦，有段时间系咁落雨呢，所以先去到呢可能二月尾三月头，即系香港先再买到咗。所以今年都系有少少气候嘅好彩呢，令到我哋即系可能过咗情人节嗰个最好嘅机会呢，都而家如果你可以去，仲有机会揾到咯。 嗯，如果系我咧，我都想去望一望啊，因为樱花嘅品种咧有好多嘅，咁有啲可能偏粉红啦，有啲系可能系白色少少嘅，咁所以咧，如果喺香港啊上到樱嘅。又或者咧，即系而家咧，好难去到成大班人 gathering 噶嘛，成日都话要安全啊嘛，可以咧，即系自己同个盆栽又影下相啊，放上去啊，同成班人一起在网上面上映咧，又系第二个玩法喎 ，Heidi。 都系啊，同埋即系今年大家去唔到日本啦吓，暂时咁呢一个时机，我谂真系一个几开心咯，自己都可以即系有翻呢个上映嘅自我营造嘅效果嗬。 系啊，同埋都即系希望喺屋企都可以有啲乐子啦，有啲乐趣啦，咁啊可以铺下相啦，人比花娇图啊吓，咁啊，我就期待阿 Heidi 你一张咁嘅相出嚟啦。 希望唔好太贵啦，嗰棵樱花我都想顶翻铺。 系咪啊？ 系 啊，好一齐入市啊，系咪 ？OK 嘅 ，OK 嘅， 系嘛 ？OK 噶，系嘛？ 一齐入市啊！啊，几好几好，呢、這、一个推介，咁大家又可以行下花墟啦，咁啊买下花草树木。 咁我转头影张我转头就俾张相你哋，咁你哋就唔该帮我都播只好温馨有樱花感觉嘅歌，唔该晒。 好啊好啊，唔该晒 Heidi， 唔该 ，Thank you。 的街 亦随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园临今天，而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知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明日花，昨日已开。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敬轩嘅《樱花树下》，咁啊，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疫情困扰住啦，咁就算做运动咧。都是一个球场，可能得几个人可以入去的。是 啊，一个足球场只可以有四个人入去，就是球证、旁证两个人，同埋可能第四裁判咁样啊。 是啦、啊、有好多嗜好呢可以呢段时间呢试下培养一下。种花都是其中一个嘅。咁听下 Heidi 讲，睇下有冇机会大家喺今年嘅时候可以自己喺屋企赏下樱啦。 嗯。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了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镜头一转啊吓，有阿梁太已经出现咗，梁太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啊，梁太。 喂，今日有好多人生日，但系咧你就交俾你嘅公子啊，预备咗一份功课，可以 仔仔啊， 交俾阿仔 啦。系 啊， 系啊，系啊。 发一发功系嘛吓？ 因为咧佢好想讲啊，咁就琴晚咧就写定晒，做定功课，预备定咁样咯。 哦，同我哋开咩一样啊？ 紧张啊！ 唔使紧张啊，放心，慢慢讲就得噶啦。喂，阿仔叫咩名啊？但系 阿仔叫日朗啊。 日朗，日朗好名。日朗早晨， 系好等等。 Hello， 日朗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 早晨，系咪琴日抄写咗好耐啊？好似平时做功课咁样啊，写咗篇文章出嚟啊？吓， 系 系啊。咁你而家系咪准备宣布讲啦？讲你属于你嘅国情之文啊？吓，日朗吓。 OK， 系。 OK， 系，你都唔知咩国情之文。好啦，交俾你啦，预备一二三。 三月生日的家人有，我要点唱俾谁？三月生日的家人有八号生日的妈咪，六、 yeah! 号生日的妹妹，做乜嘢？ 妹妹仲有咧？ 今日生日的姨丈黎珊， 今日生日的有姨丈， 系十六号生日的婆婆莲凤， 系十六号就有婆婆， 表姨罗永恩， 系 另外仲有公公， 系 唔好食烟。 哦， 公公戒烟啊！ 公公唔好食烟就唔系一个生日嚟嘅。 日朗叫你戒烟啊，公公你即刻搣甩佢。 系啊，仲有冇？ 大大阿姨芊芊姨婆同我爹哋。叫做 系 云生， 系系系做咩事？佢哋 我跟 要咩啊？ 佢哋生日， 生日 哦， 生日生日， 咁啊好乖啊！ 乜嘢咧？原来 俾啲掌声啊！写咗好耐噶啦，系啊，日朗喂，同阿梁太讲几句先。梁太你好啊 ，hello。系 ，hello 你好啊，我真系超级紧张啊， 紧张系听得出啊，佢练咗几耐啊佢。 佢寫咗一陣咯，即係我一路教佢，佢自己一路寫咁樣咯。 係啊，咁可能寫係唔係問題啊？但可能對住個電話講咧，就有少少緊張，但都明白嘅。日朗幾多歲啊？我想問一下。 七歲半。 哦、七歲係啊，咁啊，即係妹妹咧咁樣嚟緊生日嘅妹妹幾多歲、啊？ 妹妹生咗日啦，六歲妹妹。 六歲，哇，爭一年咁、 啊、 樣係嘛？妹妹喺咪隔離啊？依家、 啊。妹妹喺度，妹妹喺度， 同阿妹妹讲 月晴啊， 月晴 ，Happy Birthday！ 你讲， 唔使快手嘅，可以慢慢讲。月晴生日快乐， 乜嘢咁啊？多谢， 多谢，系六岁嘅小妹妹，今年有冇得切生日蛋糕啊？生日 有， 有个蛋糕系乜嘢嘅样噶？有冇你中意嘅卡通人物喺入面啊？ 咩嘢？ 有冇啊？边个啊？美人鱼啊？你中意美人鱼啊？系咪啊？哦，咁啊好，妈咪即系好体贴啊吓，将美人鱼都摆埋落去 你又好听到蛋糕嗰度， 系啊，我好耐心听噶，其实听众嘅每一句说话都好啦。咁啊，你有冇多谢妈咪啊，送咗个咁靓嘅蛋糕俾你？ 有， 好啦，你而家锡啖妈咪先啦，即席吓，锡到出声噶，要好嘛？ 系啦， 热情， 啜一声。系啦，诶、叫翻啦，叫翻啦，妈咪过嚟啦，嗱，妈咪，最后嘅时候啦，有啲乜嘢嘅特别嘅祝福嘅说话，想同咁多位啊生日嘅朋友佢哋讲咧， 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呢、這个最重要， 系啊， 系啦，咁啊，要乜有乜啦， 要乜有乜有乜，即系心想事成啦， 要乜有乜，要口罩有口罩，要洗手液有洗手液，要厕纸有厕纸，唔使抢， 冇错冇错，系啱啱啱， 几好啊，好多谢晒你嘅电话，不过都要赞一赞啊，改名咧都几好，两个小朋友一个叫日朗，呢个叫月晴， 系啊，好有书卷气， 系啊 系啊，好，多谢你嘅电话 ，OK， 多谢 梁 太，拜拜。梁太揀嘅作品呢就係呢一首那兒啊，咁我哋今个早上一齐听一听啦， 小塵埃嘅版本。 国语堂让我知你来儿歌唱起步，说星数目那知道，我每夜望但见空荡。美术堂又说天雨后红彩会跨过天上，我便求下雨天雨后谁张望，我看不到我只找到隔壁窗。书馆中上晚灯光，那儿让我听鸟儿歌唱，充满早上。那儿望见星每夜来闪照，数着入睡到天亮。那儿若有天雨后红彩光，可给我张望。那儿让我找老树来依傍，那么空旷，那么广阔，那么清朗。书馆中有农场，抬头只得操场。世界那儿有着农夫在插秧，天空不见月亮，月亮躲于高墙，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光。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啊小尘埃版本嘅那儿啦，都系梁太特登啊想揾翻呢个版本嚟听噶。 系啊，哇，都睇到咧，社交平台好多唔同嘅 breaking news 吓、啊，睇到 NBA 咧就应该都有机会宣布啊吓，无限期停赛，因为咧 唔系有机会噶啦，宣布噶啦。 Rudy Gobert 咧就有呢个感染呢个肺炎啊，真系要留意住事态嘅。 祖云达斯都系啊，留意住听日嘅今朝 spot 到你啦，拜拜。Bye bye